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吓咁啊，出边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啊，梗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相对湿度51%，咁啊都干燥啊。朝头早一起身嘅时间咧，发现哇啲手啊面啊，如果唔搽 cream 嘅话咧，都几闭翳啊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今天早上咧都系继续同寻日一样，咁啊有啲凉意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着翻件衫，咁啊会补下暖啊，饮下淡水，咁啊亦都可以补下湿。咁啊希望大家朝头早喺星期二嘅早上，2021年嘅11月9日，咁啊都可以精精神神早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也有白元浩在陪着你。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刚才说了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生效了，没错，因为出面的风呢有时一阵阵都呼呼声，不过呢 我自己经历过的风呢就没有昨天那么犀利了，今天的风呢就温文了很多了，风呢就好像一些脚步那样啊，我们会慢慢不断这样远去，不觉不觉啊，原来它又走了啊，不觉不觉它又来的了，风呢有时好像小路仔一样，佢心情好嘅时候咧就好乖，心情唔好嘅时间咧就大发脾气，成日都要走嚟走去。有人话到，其实夏天嘅风咧啊，又好似妈妈双手一样，因为夏天热啊嘛。咁如果有呢啲风咧，不断帮我哋扫下背嘅话，我哋又可以舒服啲嘅。如果寒风又点咧？寒风原来卷起埋尘埃嘅话，就有一种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嘅感觉。如果啲风不断系咁强风，不断吹住我哋块面嘅话，会唔会令到我哋咧有丝丝嘅寒意？不过风有阵时咧都好似一个神奇嘅化妆师一样，因为佢可以将我哋大地上嘅颜色不断喺四季上边好好地咁样更换。每一样嘢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观点角度，风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切入点。你会用啲乜嘢办法，用啲乜嘢嘅角度去到睇我哋今日嘅天气？会唔会俾呢啲冻嘅天气啊影响咗自己的心情？会唔会俾呢啲嘅风吹下吹下嘅时候就觉得哇吹到头都痛，又影响你嘅心情呢？所有嘅嘢其实都系取决于自己嘅啫。既然风吹来，咁我哋就不如享受一下风吹来嘅时候嗰种嘅感觉啦。好过一阵间冇风嘅时候又喺度嗌，点解冇风噶？原来好多生活上嘅细节都可以令到我哋学识感恩。 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他的一双臂弯，令我没苦恼。他使我自豪。我跟那人曾互勉倾诉。也跟他笑望，长夜变清早。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空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 时空，讯息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里拥抱。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恐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虚影匆匆，话我亦不应再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凝空。 今次咧就唔系暖风吹过有点冻啦，即系而家啲寒风吹过，希望你会感觉得到有少少暖意啦，人间嘅温暖搭救啊！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50%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6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阿明同阿强两个人喺度食提子，食下食下。阿明就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就跟阿强说了，原来我们两个性格都相差很大的，在吃菩提子的方式上面，我就每次都是吃最大粒的，而你呢就每次都是吃最小粒的。阿强望下张台，又是的，见到阿明吃的时候都是选最大粒的提子来吃，而阿强就是选小粒的提子来吃。阿强就话啦，呢、這个可能是个性啦。咁阿明就讲啦，你睇下我啊，次次食嘅都系最好嗰粒提子，而你呢次次都系食啲差啲瘦恩茄咁，睇嚟你都唔系好识享受生活啫、啊。阿强就笑咗笑咁讲，系咩？睇嚟唔识享受生活嗰个应该系你、啊，冇错。每次你食到的都是最好的一粒提子，但是你想想，一路食一路食，你的提子就变得越来越酸，直到最后就食不下去了，心情也都越来越差。但是我呢，食的提子就变得越来越甜，心情也都会越来越好。阿明就说了，但是如果我们一起食提子，我就着数好多咯。阿强就叹咗口气咁讲，咁就更加显得出你可悲啦。有咗一次之后，你估仲会有边个人肯同你一齐食提子啊啦？你成日都话自己小朋友，但系你就系揾唔到个真正原因。喺人生里面，酸嘅提子就系要嚟更加凸显甜嘅提子嗰种甜味。懂得品尝酸提子的人，才可以称得上为真正懂得享受人生。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

可能你就会禮手抌咗佢，又或者咧喺翻铺头嘅一个叫做扭蛋嘅回收箱嗰度抌咗佢。不过咧，我就带翻屋企，因为其实佢系一个电线嘅收纳器嚟嘅。你只要将啲电线撬得好好地，然后咧就放翻入去嘅话，咁就已经咧系可以帮你嘅电线处理得好干净噶啦。仲有，如果你话喺嚟紧啊，天气又冻啦，你中意饮热嘢嘅，饮暖嘢嘅，但系发觉个杯啊，都成日咧觉得拎上手好热咧，你可以用一啲唔爱嘅物，呢啲物可以做咩咧？唔爱嘅物啊，就可以将佢咧就剪一半，剪一半之后咧，即系着留翻咧就系喺小腿嗰个嘅桶形嘅位置，咁佢就会变成咧一个嘅好似杯咁样。你就将佢套落去你个杯嗰度，咁就可以做一个咧就系隔热嘅手套啦。生活上嘅小细节，只要你多啲留意嘅话咧，就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变得更加舒服、轻松，同埋你会觉得高质素。而且呢啲嘅方法咧，仲系非常之环保嘅。你又会唔会试下简简单单做翻一两个环保、轻松嘅方法呢？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奔跑吧曾比特，是跑下跑下个人热啲 warm 啲啦。咁啊，而家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可以在哪度听到我？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 乔一成撞到黄一丁在路边摆卖，黄一丁叫乔一成千祈唔好同乔三丽讲，因为佢想同三丽搬出嚟住。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8/22， 儿童 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仲有其他工作㗎喎。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返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饭收嘅，佢就係晨光第一线嘅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18/22，儿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7:00之前都是两个频道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来的。现在外面是17度的气温，看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的。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芭比，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白元浩。 你好啊。 而家真係好有呢個冬天 feel 咯，因為咧呢個鐘數咧，往日咧我同你講電話嘅時候咧，已經可能係有啲微微嘅陽光啦，會有啲暖意嘅，同埋會覺得哇，一擘眼見到呢個景象咧，真係正啊！快啲咧翻工啦，好有動力咁樣啦。但係咧而家咧完全真係一個咧賴床 feel。我今朝擘大眼嘅時候咧，我好懷疑自己係咪校錯鬧鐘啦，因為點解咁黑嘅？跟住再望下個鐘，咦唔係喎，冇校錯鬧鐘喎，咁真係呢個鐘數原來6:00呢都仲係好似未冇乜天光咁，而家只係微微有少少光囉，唔係話好似話咁已經有個太陽捐咗出嚟啦咁樣。 係呀、 啊。咁同埋呢頭先你都提啦，即係有兩個天氣嘅警告，大家真係要注意下。尤其是呢我哋呢啲即係做家長呢，你知而家好興呢有嗰啲叫做通訊群組㗎嘛。我今朝早呢你未打嚟之前呢，我係不停咁樣覆緊嗰啲訊息呢，就係啲人問啦，哎呀今日呢可唔可以著校褸啊，今日呢可唔可以著長褲啊，咁即係全部呢啲媽咪咧就幫手問啲小朋友嗰啲校服咧可唔可以著厚啲啦，驚住出門口唔夠暖。 同埋咧，而家好多家長咧，甚至乎話叫你著校褸都好啦，佢哋都會嫌嗰個校褸唔夠暖，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 都可能係嘅。我諗每一間學校嗰個校褸嗰個款都唔一樣。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嗰件校褸咧。雖然佢係一件絨褸啦，佢只係一層嘅絨褸咯，又冇夾面，又冇剩， 係啊， 咁所以咧，佢最多只係可以擋風咯，但係裏邊咧應該係好唔夠暖咯。 其實係一件風褸嚟嘅， 係啊，其實係一件風褸，冇錯啊。雖然佢一件絨褸，但係其實只係一件風褸咁樣咯。咁我好記得咧，後屘咧，即係有一排咧，咪韓國嗰啲明星咧興咧就咁搭住件褸喺個膊頭嗰度咧行 fashion show 嘅。 嗰陣時啲同學咧就攞件校褸咧就係咁樣搭住兩個膊頭，然之後就喺學校咧唔扣褸，唔穿我隻袖度，就咁樣著嗰件校褸咯。 扮韓星喺度。 係啊，好正啊！所以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特異嘅回憶啦嚇。喂，不過今朝想同大家講咧，就唔係講凍同埋校褸咁簡單嘅。反而係咧，嗱，你知啦，通常咧，你自己嗰一排咧留意緊啲乜嘢新聞咧，你就會特別咧嗰個眼球咧係好敏感嘅，即係對於嗰啲字眼。 嗯。 咁我呢排咧就經常咧見到減肥兩個字咧，我隻眼就突咗出嚟。 你做咩呢排成日喺度留意住減肥啊？ 係啊，咁所以咧，喂，我今朝咧想同大家講嘅呢一樣嘢咧，我就未試過啦，亦都未聽過，其實第一次聽啫。但係咧，我又覺得呢一個都不失為一個幾容易、幾便捷嘅減肥方法喎。但係咧，嗱，你知我好中意睇嗰啲日本嘅電視節目噶嘛？咁我最近咧見到有一個電視節目咧，就係講減肥嘅。咁但係呢一個減肥嘅方法咧，我係第一次聽嘅啫。通常咧，啲人都係話一係就節食啦，一係就控制攝入嘅卡路里啦，做運動即係之類啦，呢一類都比較係需要長時間。有恒心同埋真係要自己的起心肝去出力先得嘅。 咦，喂，有啲唔使恒心又即刻變瘦嗰啲㗎？ 嗱，我今日講呢一個咧都要恒心，因為佢要持續十日嘅。但係咧係好簡單，好簡單。你只需要咧去超級市場咧買個檸檬翻嚟就得㗎啦。 跟住咧？ 跟住咧，原來咧佢就係檸檬就沖水飲。咁你諗啦，啊，檸檬水即係得唔得㗎？即係唔係話有果糖啊？唔係話即係可能好多呢啲老嘅咩咁？咁但係咧，佢又唔係教你飲，佢係話咧教你咧試下用十日嘅時間喺你每一餐進食之前咧，都用一杯檸檬水朗口。 咦？ 系啦，嗱，咁我就覺得嚇咁古怪嘅，又唔係飲，跟住咁你搞咩咧？即係做乜要朗口咧？同埋用其他嘢朗口得唔得咧？咁好啦，原來咧佢就係話咧，透過呢一個檸檬水入邊嗰個檸檬，因為檸檬咪好酸嘅， 嗯， 咁咧就可以刺激到你條脷嘅味蕾啦。咁而你嗰啲味蕾咧，原來因為咧點解要刺激咧？就係話根據一個研究咧，就鑑定咗肥胖嘅人士，即係越肥嘅人咧。對於嗰個食物嘅味蕾，同埋對於個脂肪嘅辨識度，原來條脷係有呢個 function 嘅， 哦， 就係越低嘅。咁， 嗯， 所以咧，佢哋先至會食極都覺得仲想食，食極都仲覺得未有飽腹嘅感覺。咁， 嗯， 如果咧瘦啲嘅人咧，即係體重偏往低啲咧，我咁講啦，體重低啲嘅人咧，即係輕啲咧，原來佢咧條脷嗰個味蕾咧。是強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好快咧，即係譬如食咗一樣嘢就覺得啊，呢個好油膩，唔得啦，已經好膩啦，飽啦，咁就好快咧就會傳送到呢一個信息去大腦咧，就以至到令到佢哋覺得嗯夠啦，我呢一餐已經食夠啦，唔需要再食落去啦。咁， 啊， 所以咧，佢就話如果你用呢個檸檬咧，除咗佢有呢一個酸味之外咧，其實嗰啲檸檬皮嗰啲邊咧，咪有少少苦澀味嘅， 啊， 或者啲衣咧，有時你食埋嘅時候都覺得嗯苦苦地咁樣啦。原來咧，當你條脷接觸到呢一個苦澀味同埋呢個酸味同時帶嚟嘅呢一個味蕾咧，就會令到你條脷咧有呢一個抑制食慾嘅功效，因為咧佢可以促進咗你嘅口水分泌啦，亦都可以刺激到你嘅味蕾細胞回復翻佢最好嘅功能。 哦，有啲咁樣嘅巧妙嘅，原來。 系啦，即系呢个酸同埋呢一个苦就可以刺激到你呢一个味蕾啦。咁而你呢个味蕾如果敏感度足够嘅话咧，就可以辨识到你自己哦，我饱啦，我食够啦，或者系辨识到哇呢样嘢好油啊，我唔应该再食其他嘢啦。咁原来有呢个 function 噶喎。 咦，咁神奇嘅？ 系啊，跟住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啊，咁样啦，即系同埋好似都几简单，我哋朗下口啫嘛。 佢朗下口，饮都唔使饮。我完全想象得到嗰个日本节目咧，讲完之后啲人喺度诶。 你扮得好似跟住咧，佢咧就佢唔系净系讲嘅，咁佢通常都会揾啲人嚟做测试啦，咁佢就揾咗一个人咧，就系都系属于肥胖嘅人士啦。佢就喺十日里边咧，每一餐即系一日三餐之前咧，都系用呢一个柠檬水朗口啦。竟然咧喺十日里边咧瘦咗6.6磅。 哇！ 系啊。咁佢就話啦，其實咧，佢除咗啲人就話咧，咁你喂飲檸檬水會唔夠刺激啊？因為你每一個人沖檸檬水嘅方法都唔同噶嘛。因為佢就係用100:5嘅份量，即係100係個水啦，即係100:5嘅份量去沖啦。我估咗大概可能你吉咗個檸檬半個點都夠酸啦啩，即係一枝啊皮啊成咁樣。咁佢就話咧，原來咧 佢就真係用呢個方法呢、這個比例就持續咗十日，就真係有呢個成效啦、 嗯。哇，係。咁啊， 都可以試一下喎、 啊，真係可以試下嗱，無傷大雅啊嘛，因為嗱，當然啦， 你真係買檸檬飲，即係唔使飲啊，朗口啫嘛。 係啊，同埋你話如果控制體重，我哋當然要揾翻專業嘅營養師或者醫生啦。咁、嗯、但係如果你話喂，咁都係朗下口啫，我飲都冇叫你飲、 啊， 朗下口啫喎、啊，有一種。即是有一种不妨一试的感觉、哦。 我觉得咁得意嘅呢个好新奇。 是啊，呢、這个即是我都想一下先，因为呢我最近你都知道我都是控制一下啲体重啦。咁、 啊、 我发觉呢有少少即是佢唔系冇成效，佢成效都好好。 我知道你去到樽颈位啦。 是啦、啊、有少少樽颈位嘅感觉。即系就算咧，点样去到选择食物啊有阵时唔进食又好啦。啊发觉好似突然间停一停咗，可能身體亦都適應咗呢個節奏啊。咁你又要再轉一轉個節奏咧，或者啲進食方法，令到佢咧又再刺激下佢，咁啊令到佢嗰個效果更加顯著。呢、這個可以不妨一試喎，呢、這個檸檬飲都唔使飲， 即係無傷大雅咯。你話齋 係喂，佢冇話攞一下定係攞兩下咁樣噶？ 咁我又冇講話你要攞幾耐喎，但我估你起碼你條脷感覺到嗰種所謂嘅酸酸苦苦嘅味先咯，因為佢要刺激你個脷嘅味蕾啊嘛。 哦，好，呢、這個真係都不妨一試，都幾好嘅嘢啊嚇！呢個唔錯唔錯。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再睇下有咩秘技，一齊同你傾下啦嚇。我哋轉頭見。 見。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點算？起翻身。 晨光百科， 出面室外气温系17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吓。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中意食蟹呢？其实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噶、哦，咁如果你话最近嘅，咁当然就系食呢个大闸蟹啦。你对大闸蟹啊，又清唔清楚佢系啲乜嘢嚟嘅咧？公蟹同埋一啲譬如黐蟹啊，佢哋又系啲乜嘢类别嘅嘢嚟嘅咧？好啦，先讲下啦，公蟹咯，咁啊，对于咧即系蟹膏啊，自然咧就会呈一个咧就系白色白半透明，好似冻状形状咁样嘅。如果你话咧蒸熟咗之后咧，就会变成半透明黏黏地嘅膏状。佢咧就含有水啦、蛋白质、脂肪酸同埋维生素等等嘅成分，对人体咧并没有不利嘅影响嘅。另外啊，其实蟹膏咧亦都系有可能系蟹膏入边亦都好多脂肪嘅。点解呢？因为公蟹亦都会准备过冬，渐渐就会将呢啲脂肪堆积咗，成为咗就系我哋所讲嘅蟹膏啦，俗称有啲人甚至乎叫做蟹油添。剥开咗公蟹嘅壳嘅话，可以清楚见到蟹壳啊侧边都系有啲白白地啊黏黏地，仲有呢啲就系蟹膏啊蟹油啊。如果见到呢啲蟹膏变成咗啲半透明状嘅话，啲蟹膏越多，其实都证明咗咧，就系呢只公蟹就越强壮。不过要记住，无论系公蟹定还是系母蟹，佢哋嘅蟹膏咧都系含有较高嘅胆固醇，喺食用嘅时间咧就要注意住减少呢一类嘅吸收啦。秋天咧就系食蟹嘅季节嚟嘅，仲有咧就系大闸蟹啦，上市嘅时候，你又会中意点煮呢？不过其实除咗大闸蟹之外，蟹都要分好多唔同嘅品种噶噃。例如喺河川嗰度生活嘅蟹，我哋就会叫做河蟹。仲有咧就系石蟹，例如喺溪涧啊，有啲咧就可能会喺咸淡水交界啊，咁啊呢一类喺石滩上面见到嘅咧，就会叫做石蟹啦。仲有咧就系青蟹。青蟹咧就系最典型啊，冇毛嘅，身体比较扁平，头胸亦都比较上发达，两个嘅钳亦都强而有力。仲有咧花蟹，花蟹咧个感觉我就觉得系脆弱啲嘅， 咁啊入边亦都冇咁多肉，不过咧亦都系几香嘅。啊，仲有毛蟹、哦，毛蟹同埋大闸蟹原来喺品种科目上面咧，佢哋系属于同一科嚟嘅。所以话咧，蟹有咁多种，虽然咧就叫做而家系大闸蟹嘅季节啦，啊又啊差唔多到水尾啦。咁但系如果你都系中意食蟹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其他品种嘅蟹。咁啊，亦都有好多嘅煮法嘅，姜葱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啦。避风塘啊，呢个亦都系，因为清蒸啊，又系一个相当之受欢迎嘅做法嚟嘅。 共个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真答应不理性，甜美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刚才听完 Barbie 讲一些、用柠檬水咁朗下口的方法，喂，仲有呢就要问下营养师，咁先听听我哋嘅职场 KOL 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arbie。 嗱，我知道咧，食生果咧对于人就有健康啦，因为有纤维啦。但系咧，有唔少嘅女士咧，特别系减紧肥嘅咧，都好怕食水果，因为觉得水果有好多糖分。 嗯，系啦，咁其实水果系一定走唔甩有糖分嘅。咁不过就水果嘅营养当中，佢确实好多维他命、矿物质。咁我哋系可以喺嗰度攞到好好嘅来源啦。咁所以。避唔到一定要食噶啦，咁、控制份量啦，即系如果以我哋讲嘅均衡飲食，成人嚟讲咧，一日就大概两至三份水果啦。如果好似拳头 size 细细个嘅话，就两至三个左右嘅份量已经足够啦。咁、吓，咁、个糖分就应该唔会过多嘅喺水果方面，就大家可以放心咯。 嗯，但系咧嗱，食水果嘅方法亦都有好多种啦。有啲人咧就讲笑话，有啲而家嗰啲小朋友太幸福咧，就以为苹果系白色添啦，因为全部咧屋企人批晒啲皮先俾佢见，俾佢掂。 俾佢食嘅。咁但系其实啊，苹果皮又或者其他生果嘅皮啊、核啊或者心，营养价值啊或者各样嘢有冇唔同嘅咧？ 如果讲营养价值上嘅咧，好多人其实即系成个讲话啊，呢个水果好有营养，咁佢哋就冇分话咩入面个心啊，定系个皮嘅。咁但系其实实在喺营养角度上嚟讲系有分别嘅。其实个皮层系营养价值好高嘅，特别如果有好多人想追求纤维啦，同埋讲紧嗰啲抗氧化话可以抗衰老啊、预防癌症啊等等呢啲，其实主要都喺个皮层度噶。咁而家好多人会惊农药。或者又话个水果有钠啦，会去切咗刨咗啲皮啦，咁其实都系一个损失嘅。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我会教我自己啲去讲讲座教病人啦，或者可能对我自己嘅病人嚟讲咯，都话唔好嘥啲水果皮啊，要食埋。佢哋就好挣扎吓，咁啲农药啲钠点算啊？咁咁其实咧，大家要知道咧，咁啲水果咧，首先喺个农田度咧摘落嚟嗰阵时咧，佢哋要攞出去批发卖啊等等嘅出口，佢哋自己都要清洗一次，去咗啲农药啊，同埋即系保持清洁咁样先去送去嘅，系啦。咁呢个系第一个，但系好多时即系话，咦唔系噶，佢哋洗完之后可能再另加工啲钠落去嘅。咁呢个其实咧要知道嗰啲钠系食得嘅，系啦，就只系薄薄嘅一浸，咁而落去系好有个作用，就系咩啊？我嚟保持个水果新鲜，减低佢水分流失同营养流失嘅。咁所以个钠又唔可以冇，好重要嘅。咁而家有好多人刨咗啦，咁系啦，佢话唔讲钠嘅话就讲农药啦，咁农药嘅话咧，其实大家要放心，所摆落去嘅农药全部都系水溶性，所以帮你洗清楚、洗干净啦，即系我哋建议就系用流水，唔好话开咗盆水塞个汁咁样，啲水喺嗰度咁 样嗰啲， 系啦就冇嘅，系啦，我哋用流水去清洗。如果嗰啲水果嘅皮层即系面头啦，系粒粒凸凸嘅，咁可以用啲牙刷啊、软毛牙刷去一路洗一路刷佢，咁就连喺嗰啲窿窿罅罅嘅话，啲农药都可以清走埋。咁其实就唔使惊啦，因为食用钠啦，同埋亦都系嗰啲农药可以清走咗，咁个皮层就应该留翻俾我哋摆落肚去食，咁可以享用到啲抗氧化啦，俾到我哋身体有一啲抗衰老嘅、抗癌嘅一啲嘅物质啦，顶亦都咧，其实个皮层咧好多时都占咗50%啦，50%嘅纤维其实喺个皮层度，咁我哋唔去佢嘅话，其实就真系可以享用咗更多嘅纤维喺我哋饮食上更有益咯。 系嗱，我知道咧有啲生果咧感觉上咧系越熟就越甜嘅，其实喺糖分方面咧系咪真系关佢嗰、那个即系话越摆得耐就真系会越多糖分嘅，定系只系自己错觉咧？ 嗱呢、這个好多人都認為係咁啦，因為真係食到喎，越嚟越甜喎，越熟。咁但係係錯覺嚟嘅啫。其實我淨係講一樣嘢嘅啫，水果一切割咗、一收成咗嘅話，佢已經脱離曬供營養嘅一啲嘅來源啊，即係譬如泥土啊、所有啊或者嗰棵樹個主幹，佢已經同佢脱離曬關係噶啦。咁剩翻一個水果擺喺度，點解會無啦啦多咗糖？莫非啲空氣有糖入咗去咧？我成日都有呢啲人話歪理歪理噶，但係真係嘅。你諗深一層，個水果真係自己摘咗落嚟噶啦。咁擺喺度點會有額外糖分出嚟咧？咁佢話自行製造啦。咁其實有好多水果越擺越甜咧，只係讲紧咧，最初生嘅水果好多时都系会一啲淀粉质、一啲复杂性嘅碳水化合物嘅含量多啲，咁佢哋嘅食落去嘅咧，个甜度冇咁高嘅。咁但系摆而久而久之，摆得耐咧，水果入面嘅酵素可以将嗰啲咁复杂啊嘅碳水化合物、淀粉质咁咧就分解，咁而变咗佢简单化咗咧，就个甜味顺。即自然地就會係甜咗啦。香蕉就係一個表表姐嚟噶，係啦。咁而香蕉我哋話由佢青色食落去淡啲啦，變黃啲嘅話就會甜啲啦。就係佢嗰個碳水化合物、澱粉質啦嚟講，就係由複雜變咗簡化啲。去到出到梅花點嗰陣時咧，就變咗話哇好甜啊，好多糖，就係、是、因為佢簡化咗，我哋食落去好甜啦。咁如果對於即人體吸收有冇影響啊？會唔會越咁樣樣嘅話，食啲簡單化咗越甜嘅水果、越熟嘅水果會可能容易肥啲啊咁咧，咁其实就唔会嘅，因为卡路里其实由摘落嚟至到最尾嘅都系一样啦。咁唯独是就系讲紧个升糖指数嘅啫，好似糖尿病人，我哋就希望佢食啲偏生啲嘅。咁因为复杂啲嘅碳水化合物嘅话咧，消化时间耐啲，佢血糖冇咁急升嘅。系啦， 明白晒啦。咁今日咧同 Mimi 倾住咁多先，大家咧都可以食多啲水果，对于自己身体咧都系有益处噶。唔该晒 Mimi， 唔使客气。 系啦，咁水果真系咪咪讲得啱啊，唔会话你即系摘咗落嚟之后摆喺空气入边啊，空气又会令到佢越嚟越甜，唔会嘅，咁佢错觉嚟嘅啫，好多谬误啊，咁所以咧就要留意翻营养师所讲嘅嘢啦。时间好快脆，去到早上嘅七点钟之后，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作为一个活动力祈祷师，他的绝招就是耍太极啊！ 你有没有什么绝招的呢？要炒热气氛 就没什么特别的， 好带翻两个冷镜咩？你 都有的，咁样 喂，讲一个嚟听下。 呢度唔讲啦， 你又系我啲学员。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的展翅故事。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7:06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啊吓，咁啊朝早嘅气温17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哇，见你即系个头出晒烟。 系咩？ 系啊。 唔觉嘅。 啊，即系你兴啊嘛，天气又凉咗啦咁样，定系啲交通都好几麻烦下咧吓？ 交通咧就真系几多讲嘅，但系有啲咧系包含咗好消息嘅，咁先讲咗喂山顶道先啦，其实都封咗几日噶，今日仲系继续噶。山顶道咧，由于受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啦，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重型车辆就唔能够咧行经上述我讲嗰段路啦。咁另外新巴路线 X15号咧就加强咗系会有全日嘅服务啦，班次都系咧20至30分钟一班。咁另外咧同埋咧都会加多几个巴士站啦，就 就會由山頂道的太古大廈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呢，但是記住就不會經橋福道和文福道的，雖然加了幾個巴士站就不會經橋福道和文福道，而新巴路線15號就只是提供往來中環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峽道的服務，另外介乎灣仔峽道至到山頂總站一段的服務仍然是需要暫停的，大家留意這一段的措施。較早前呢，昨日應該是說大角咀的雁架街和唐美道交界就有緊急維修工程，封路都影響到擠塞，好彩今早收到封路重開，就是大角咀的雁架街和唐美道交界封路重開。另外一則好消息就是關乎我們在廣播道附近的、 怎樣 泛信達道，昨天就是因為爆水管封了路又是、影響了少少，不是太多、但你知道始終廣播道單程最好就快點開回啦，所以現在泛信達道近廣播道一段都是封路重開的、好了，講回行上隧道、公主道過海車龍就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龙尾就去到电话单车馆嘅，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今朝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哇，今朝嘅交通消息都几多、 系啊， 即系好彩你话繁複嘅或者冇啲特別大嘅事情，都係啲正常啊，咁啊都要提醒啊，比較常多嘅。 係啦，咁啊有開翻嘅封路啦，咁啊同埋仍然仲係封嘅山頂度咯，喺附近住嘅朋友真係要留意咯。 係啊，附近住好彩影響都唔係太多，山頂嘅朋友就辛苦 啫。山頂嘅朋友，你好啊，諗啊一講山頂嘅朋友諗起紅館啊， 係嘛？ 係啊， 我哋喺我哋要做山頂嘅朋友，通常都係坐喺紅館嗰度先做到山頂嘅朋友啦。 係啊， 平時我哋就係探山頂嘅朋友啦，都唔系入去噶啦，附近同佢挥手。 系啊，希望迟啲快啲有得睇演唱会啦。 系咯，啊啱啊吓，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特别啦，啊，等我打电话俾 Barbie 先，你估唔到我打俾你咧。 系啊，做唔到我做个天气女咯。吓、 啊，真系突如其来嘅改变，话俾你，等你杀你个措手不及啊！啊，点知你又接到招、 啊？你知唔知道机会就留俾有准备嘅人？我今朝就系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 气。系嘛？ 我想讲好冻，因为咧我自己而家企喺一个即系室外嘅位置啦，其实咧都几大风喎，真系嗱、我自己因为喺广播度啦、一个比较当风嘅位置。吓、咁为咗即系可以饱览到我哋又睇到对面港岛啦，咁同埋又睇到我哋自己呢一边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就是天色咧，系真系有少少灰灰暗暗咁样嘅。今朝早咧到而家咧都未见到阳光，而且相当之多云啊。抬头望见啲云咧，其实你都 feel 到咧。那個風速咧係好勁，因為啲雲喐得好快。通常我都用呢樣嘢嚟辨定佢到底大唔大。 啱啊啱啊，其實個天上面嗰啲雲話俾我哋好，即係同我哋講咗好多天氣嘅情報，我哋要留意噶。 係啊，嗱，咁當然咧，另外一樣嘢咧就我發覺咧，今朝早咧係特別多雀仔咧係低飛嘅。咁點解咧？嗱，我都係一個頗中意觀鳥嘅人啦。就因為咧，其實咧好大風啊，咁變咗咧，你見佢哋咧停喺啲樹上面嘅時間咧唔會長，因為太傲啊。我相信係嗰棵樹吹到 雲樹浪啊，呢個叫做 係啦。跟住我即係企喺度一陣咧，我已經起碼見到有不下20次咧，係啲雀仔飛嚟飛去咯，喺嗰啲樹一棵飛去另一棵，一棵飛去另一棵。咁所以我就好 feel 到真係吹得太勁啊！可能佢哋覺得即係頂唔順啊，唔可以再企喺同一棵樹度啦，要飛走啦咁樣。 啊， 咁啊，其次咧。望過去港島咧，又真係幾清楚喎、哦。因為咧，其實我都幾少企喺一個室外位置去望港島嘅。平時咧，如果見到可能都係朦朦地啊，即係籠罩住一個朦朦地，好似 filter 咁樣嘅一個朦朧啦。咁、但係咧，今朝早望咧係相當之清晰嘅。咁我相信都同大風有關係啦，即係吹開曬所有嗰啲雲霧啊，各樣嘢乜都冇曬啦。所以。非常之明朗，咁啊令到我今日咧心情都相当唔错，同埋因为咧我都重申一次咧，我系几怕晒嘅，咁、所以今朝早咧冇乜太阳咧，我反而好放宽心咁样企喺室外同你慢慢讲。 喂，好奇啊，你咁怕晒咧，咁你即系成日都会查防晒嘅人啊，系咪应该？ 系啊，但我今朝唔记得查咯，所以好彩。 我就系谂住问你，如果今朝呢啲咁样嘅即系阴天嘅时候咧，话多云啦，唔系阴天多云啦，你会唔会都会想查防晒嘅咧？ 其实呢我就懒得就懒㗎啦呢排即係如果可以唔查呢就唔查啦，因为尤其是呢冬天呢其实对于呢鍾意扮靓嘅女士呢最懊恼嘅呢就係要将啲冻冰冰嘅护肤品啊化妆品搭上块面 你坐热佢先得唔得啊 我又唔会再咁神心咁早起身，因为其实我都係一个极之快出门口嘅人嚟，其实我乜都唔查㗎朝头早。所以呢 我就覺得冬天咧，如果可以連個防曬都慳翻咧，咁就可能會暖啲咯。 係啦，咁啊睇有好多方法令到自己暖嘅，咁啊你快啲翻入嚟啦，唔好吹風吹咁耐啦嚇。 入翻嚟肯定暖曬添啦。 肯定啊，好長進嘅天氣預測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咧就乾燥嘅，早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咁啊天氣清涼。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2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是清凉，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4%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嘅。咁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咁头先芭比都话啦，哇，望过去港岛嗰边咧，咁啊发觉都几靓下，几清啊吓。咁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咁啊低水平，空气好啊，连我哋上堂嘅心情都好埋啦。先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志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啊，上个礼拜咧好开心啊，同你开始咗呢个九型人格嘅倾谈咧，咁我发觉我非常之有趣，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好想了解自己啦，或者身边嘅人多啲。咁从呢一个嘅框架里面咧，真系可能可以即系揾出啊，点解平时自己嘅行为系咁啊？自己个心态系点样啊？知道多啲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到调整啊，或者去到改善啦！上个礼拜咧就讲咗第一型人格，即系一号仔啦，我哋叫佢做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嚟嘅，非常之绷紧啦，好固执啦。咁但系咧，阿周博士亦都好有趣咁样话啊，其实好少见啦，即系根据一个非正式统计咧，佢哋系会肥嘅，因为实在咧太过即系有标准啊，俾自己亦都唔容许自己咧，即系有好多嘅偏差咁样啦。咁好啦，今日咧我哋不如讲下二号仔，二号型格又系点样嘅性格嘅咧？ 是啊 ,Kitty 二号呢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热心的助人者 ,helper, 他们很喜欢助人的甚至这个成为他最大的特性一号上个礼拜我讲过一号那个字就是啱或者不啱二号最经常讲的字就是爱他最渴望爱同埋那个爱呢不是一般人讲的那个爱你的那个他是对众生的爱的就是一切以爱为本他总是觉得自己爱得不够的。所以如果你个团体屋企话哪里有个二号仔个特性是怎样呢但凡有些什么需要人帮忙他通常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飞身扑出去助人的。他总是留意到哪个是弱势哪个不开心哪个有需要被帮忙。他是那种帮人帮到忙我成日唔记得咗自己需要、甚至如果唔健康呢是帮到冇晒健康界线嘅。我听过最经典个例子是点呢呢、这个妈妈佢有三个小朋友嘅即係十四八岁嘅啫。佢有一次佢公公呢、这个妈妈公公就病咗喺医院啦佢探病之后呢就玩煲汤俾公公、而第二日呢就玩咗五煲汤。俾冯公隔篱讲五张床嘅五个老人家，佢识嘅喎， 煲开啊，煲埋 啦，煲开啫嘛。结果屋企嗰三个塞到窿咧，就一啖汤都冇得饮。 哦， 然后嗰三个小朋友就好伤心，妈妈你煲咁多汤，我哋冇嘅。妈妈成日都有饮啦，而家出边啲公公婆婆好惨啊，我煲俾佢哋啦咁样。呢个就系好典型嘅二号啊，即系冇乜健康界线，连自己嘅小朋友都冇充分照顾，就去照顾埋其他佢觉得有需要嘅人。嗱，唔系啱完唔啱，呢个系一啲几二号嘅特性嚟嘅、所以你今日出门口，你打开道门，或者你 office 出现有人摆一煲汤俾你饮啊，即系未经你同意就送咗好多礼物俾你咧，呢个人有可能唔一定系二号，但佢有可能系二号啦。咁呢啲系啲二号，我哋称之为。爱心发电机因为他很渴望被需要、他很需要被需要所以他很享受被需要的那种感觉、而一旦如果你不领情呢就正如他说你说不吃啊够啊就怎样他会很受伤害的、他通常那句说话就是难道爱都有错的吗、为什么你不可以爱多一点为什么你那么冷漠那他就很受伤害了 咦其实这样听落二号仔都挺、其实心灵里面是都挺脆弱因为他就是脆弱他才很需要透过去帮助人或者、将个爱去分享而从而得到爱嘛 嗱，依個就 yes and no 啦、yes 嗰方面係嘅，佢甚至係私恩求報嘅，有期望嘅嚇。當佢唔健康嘅時候， 同時呢，當佢健康嘅時候呢，佢真係一個好有愛嘅感覺，然後佢能夠好健康地，健康嘅二號就係有健康界線啦，就懂得係尊重人，呢個最大嘅區分啦。佢幫你之前呢，佢會區分呢個係我需要被需要，所以我喺你身上創造需要，令到你需要我，然後不斷去幫你，但其實你冇乜所謂嘅，但我令到你好似好依賴我，我就好享受嗰種被需要嘅感覺，呢個就係唔健康嘅二號。而健康嘅二號呢，就真係一種愛嘅分享，嗰種不求回報，好舒服嘅，令人如沐春風嘅，咁嗰個就唔係一個脆弱嘅愛嘅， 佢就真心想幫你嘅，係 冇錯冇錯，同埋佢係唔止真心想幫，而且係感受到你係点讲啊？有你嘅 permission 啊，即系尊重你嘅，有你嘅允许嘅， oh. 就唔系嗰啲爱系执埋你嗰度嘅， mm-hmm. 即系嗰种爱系操控嘅，系压迫嘅，令人有压迫感嘅。咁、呢个系二号唔健康，系容易去咗呢个位嘅，嗰种爱令人唔舒服嘅， oh. 即系排山倒海嘅。 系，咁我明白啦，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其实都需要翻自己嘅空间，即系未必下下佢都好想你去帮佢。有时你太多，即系嗰个好溺爱咧，令人有种窒息嘅感觉，可能就系二号仔咧。佢一啲唔健康嘅时候咧，佢未必察觉到嗰个程度去到边啊！咁我记得咧，上一集啊，周博士咧，你有讲，譬如话一号嗰啲完美主义者咧，佢可以学下七号嗰啲轻松啲或者跳脱啲玩咗先算，咁样即系攞翻一个平衡啦。咁如果二号呢一啲咁热心帮人嘅，又可以系咪学下其他边一个型号嘅咧？ 啊，系啊，嗱，二号咧就唔健康去八，健康就去四嘅，即系根据个一七二八五四一个型号流向，就系、是、因为四号咧就比较容易啊，吓，唔一定，但系容易沉醉喺自己自我嘅感觉里边啊，呢个系四号嘅特质啦，吓，咁所以二号好多时个型号特色咧就系好容易帮人啦，而同时佢经常帮到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嘅，所以如果你发觉你经常帮人而你觉得好疲累。我哋甚至叫 burn out 啊，枯干啊，已经甚至帮人爱人爱到已经好沮丧、好乏力咧，值得留意一下，你有可能系二号嘅嗱，唔必然啦，我要强调啊，因为好复杂嘅，真系要确定一个人嘅型号吓。同时，因为佢太习惯焦点向外，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唔理自己嘅需要啦，冇晒界线啦，然后所以佢咁帮人，经常系令到人唔开心，甚至有反效果，所以佢结局自己好受伤害嘅 吓， 即系所以。如果二号健康在型号流向是要去四，就学四那些，四是很有自己内在很丰富的个人感受，是啦，即照顾了自己的感受先，这个二号非常需要学习的，如果不是很沮丧的，即二号那种甚至不健康是变成一种操控，即很喜欢做拯救者，人我界线是 很含糊的， 是， 所以二号很需要学习 去尊重其他人的选择，如果不是他自己很容易跌了落去一种自相自怜，而他的爱呢也都变成包庇， 是， 因为他很容易背了其他人的责任，所以反而比他帮的人有时反而有更加不负责任，因为他做了人家属于人家自己该做的事，这个都是二号值得留意的， 可能纵坏了人了。如果我身边的伴侣或者我妈我家人是这样是二号的，我应该怎样跟他相处呢？因为好像周博士你这样说，你拒绝他呢，他又受到伤害， 所以跟二号相处呢，第一样很重要，就首先要真的肯定他真的很自然地很有冲地去付出的，是很舒服的，很真心的，同埋二号极唔好名牌嘅二号咧，因为二号系好享受人与人一个好自然、好亲切、好人性化嗰啲交往啊，所以佢觉得啲名牌嗰啲嘢好肤浅啊等等吓，咁所以我哋好值得欣赏翻二号嗰种爱心啦，嗰种即系好关心人啦，好留意其他人需要啦，呢个好抵赞，好抵赞嘅系。同时啦，当我哋任何时候唔舒服啦，觉得佢过咗火位啦。不問情由已經幫你點埋餸啊，點埋菜啊，攞埋個醬油俾你啊，俾埋雞俾你啊， 係啊，餵埋你食添啊， 你做嘅，咁你就好沮喪啊，唔知點算對住嗰只雞髀等等啦嚇。咁所以我好簡單就係欣賞佢啦，多謝係真心嘅，然後好心平氣和，用一個非批判、非攻擊、非對立嘅方式去講出自己嘅需要。多謝你啊，你幫我畢我三斤糖啊，幫我嗌咗奶茶，我其實唔飲奶噶，其實我點點點嘅，不過好感激你，你介唔介意？你點點點咁樣咁等，因為如果係二號嗰個付出咧，當佢一被拒絕咧，佢可能就會覺得好被打擊啊。咁呢個係需要學習嘅嚇。咁多啲示範翻俾二號睇，愛人。真正的爱是必须要有健康界线，如果不是变成包庇变成纵容，大家都受伤害的，即是爱的感觉不是大 晒嘅，即系唔系我爱你，你就我就要你执你食一啲嘢，或者执你听我话，咁呢个系好霸道嘅做法嚟嘅。 嗯，明白。咁啊，今日咧就了解咗二号嘅人格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同阿周华山博士咧讲下三号嘅人格嘅特质系啲乜嘢啦。今朝早唔该晒周华山博士。 幻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可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背吗？你异常谅解我，问住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 早晨嘅时间嚟到7:25，揾嚟呢首歌曲嘅洪家豪嘅主角光环。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啱噶啦，日日都要中意今天啊，最好噶啦。 冇错。 喂，小白芭比讲下呢一个啊，做个环保先锋。原来咧，我哋每分钟咧就会抌咗300万个口罩，系每分钟300万 人类嘛？你讲系啦，定系香港啊？我全球。 全球咧，每月咧弃置咧1290亿个口罩啊！咁一般嘅口罩咧都含有大量啦，呢个聚丙烯啦。咁其实咧就唔可以咧分解嘅，特别对海洋生态咧就好差。咁我估計小白依家多咗去沙灘，因為你屋企附近有一個啦。我今年其實去過幾次沙灘，我見到咧游水嘅時間咧，突然間 有啲口罩 嚇咁誇張啊！係咪吹咗落海又唔小心？ 係啊，唔係啊，其實真係好多人勁冇公德心咯。喺條街嗰度見到咧，都有啲清道夫哥哥姐姐咧，好努力咁去幫手去清潔嘅時候掃得到。但係海洋嘅垃圾咧，唔係咁容易就可以撈得起噶嘛。咁同埋你會直接影響到嗰個海洋生態環境咯，咁所以就真係麻麻地。咁 所以嗱，你一樣嘢咧，我真係要即係少少呼籲嘅，就係咩咧？嗱，我自己有陣時即係搭車喺即係翻屋企嘅時候咧，都會見到一落小巴啊嘅時候，所有嘅乘客咧真係好似有個好慣常嘅動作，就係即刻除口罩，然後抌咗落去嗰個垃圾桶嗰度咁樣嘅，因為都屋企樓下啦咁樣。好啦。 這個動作我就覺得即係都幾唔啱。原因就係因為口罩你應該除咗之後咧，你將佢接翻好佢，然後再另外即係抌喺個垃圾袋入邊。 最好係一個有蓋垃圾桶添。 冇錯啦，因為其實你就咁抌嘅時候咧，佢真係好難保。你知我個住荒山野嶺，突然間一大風嘅咁樣個垃圾桶跌咗。又是周圍飛的，所以我自己抌口罩的時候一定是將它綁好，再放落一個另外一個垃圾袋入邊，跟住先抌的，如果唔係你真的很容易搞到周街都是嗰啲氣已經用過的氣質啲口罩，很不衛生。 小伯講得很啱啊，即係頭先就話海洋的生態受影響，其實大家有行開山好像小伯咁樣都會知道，喂，你行山的時候有啲野豬有啲馬騮噶嘛，咁佢哋整咗啲口罩可能舐到或者嗨到，咁如果你真的有細菌咁樣，可能就咁樣傳染喎。 係啊， 冇好好咁處理個口罩。 雖然唔同生物啫，咁但係有機會變種。 咁 啊， 麻煩啦， 咁啊驚啦，一講變種就驚。 我哋睇嗰啲荷里活電影最興嗰啲啊，變種食人倉啊， 係咯， 變種乜乜乜啊，全部都係好危險嘅。 你唔知佢變咗咩嗰只馬騮變咗 King Kong 喎，我哋點算啊？ 不過咧，即係頭先講， 企咗喺 IFC 嗰度真係陰公嗰度。 為環保出一分力咧，咁啊睇到一個報章報導咧，都見到啊，開始咧有本地生產嘅一啲咧可以降解嘅口罩，咁啊醫學用嘅有三層，咁我覺得呢個幾好。不過個售價貴少少，你從來都知道㗎啦。有機嘅嘢，為環境好嘅嘢，就要出一分力，就要貴少少。可能我哋都依家可能一盒口罩六七十蚊就買到，咁佢就要百幾蚊。但我都傾向依家想試下支持下呢啲環保啲口罩， 要啦， 又幫地球出一分力啊嘛，係咪先？ 係啊，如果唔係個地球咁樣耐，我哋即係你呢兩年人類所製造嘅口罩嗰個數目真係相當之驚人啊！咁大家要諗下有啲咩方法咧，又可以安全又環保啦嚇。 今日是11月9日，星期二，农历10月初5，适宜祭祀、礼法、沐养、开祠、结网、会亲友。 今日同昨日差咁远嘅， 唔好疑神疑鬼啦。今日忌祈福、借土、安葬、上梁。作造、开市、嫁娶、出行、入宅、动土， 真系冇琴日咁好、啊。 自己心境好过寻日咪得咯。今日都系粟米肉饼日， 我会试多啲唔同地方嘅特色食物噶啦。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湖景村发生纵火案，一名住客敲破消防喉的玻璃门时，手部受伤，但拒绝送院。昨晚10:多，湖碧楼一条走廊起火，冒出火光和浓烟，消防到场前，居民已经自行救熄。起火走廊和邻近单位门外被熏黑，消防在现场发现助燃剂，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将案件列作纵火，暂时未有人被捕。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危机升级，大批难民尝试经白俄进入波兰，波兰部署12,000名士兵加强保安，并决定关闭其中一个过境站。波兰指责白俄将难民推向边境，形容是敌对活动。欧盟指责明斯克当局策划难民潮，以报复欧盟的制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成员国对白俄实施新制裁，强调利用难民达至政治目的是不可接受。欧盟亦会研究如何制裁将难民带到白俄罗斯的航空公司。明斯克當局一再否認製造難民危機，又批評波蘭對難民採取不人道態度。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表示理解點解年輕人對領導人在氣候變化方面的不作為感到沮喪，又認為大部分國家未能兌現他們在巴黎協定作出的承諾。 奧巴馬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言，認為從某些措施來看，巴黎協定是成功，但距離目標仍然很遠，強調世界需要加強減排承諾，共同努力限制全球溫度上升。他又說大部分國家在應對氣候方面未有展示足夠雄心，其中兩個最大排放國中國和俄羅斯的領導人甚至未有親身出席會議，尤其令人氣餒。奧巴馬承認很多年輕人可能對政治感到憤世疾俗，但事實是除非政府感受到來自選民的壓力，否則不會有更具雄心的氣候計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山顶道，较早前受到山泥倾泻影响，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路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行唔到头先我所讲嗰段路段啦。新巴路线 X15 咧将会加强到全日服务，大约20至30分钟就有一班车，咁并且咧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咧就不经桥福道同埋文辉道。至于新巴路线15号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的服务，至于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那段服务仍然是需要暂停，因为封路影响现在马纪仙峡道来回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至于较早前广播道的水管工程就已经做完了，广播道近月泛顺达道的部分行车线已经是解封了。大角咀的雁架街水管急修同样都是做完了，雁架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塘尾道的慢线都是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葵涌道天桥去旺角近住美孚港铁站那段比较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那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Hi，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唱完首歌，佢话佢把声系咁噶， 一口气奔。 Mike 首次尝试呢一种热血摇滚，成首歌由头到尾咧都系维持住极高 energy 嘅，难怪佢话录完时翻到屋企把声系咁噶啦。作曲塔姑妈填词林若琳，编曲 Adam Eric Kwok， 监制都是 Eric Kwok 嘅。上晚两个星期连升六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阿 Mike 曾比特奔跑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嗯，非常干燥啊，咁啊，51%啦，对， 好干啊， 好干啊， 好 dry， 同个荷包一样。 唉，唔好讲呢啲啊， 生活都系 super dry。 呢、這个激励嚟噶， 荷包啊唔系干嘅，不过啲消费券就用晒。喂，你第二轮用咗未啊，钟哥？ 攞咗 未用系咪？ 未用晒， 咁啊啱啦， 用咁少少啫， 用嚟用去都免个浸，真系烦啊！呢啲 悭识俭啊， 唔会啊！其实而家所有地方，即系好多地方都覆盖到 啦。你睇下今日着名牌风褛啊，呢啲后生仔 好多年噶啦，呢件 系噶， 即系此风不可长。 一阵我睇一睇，咦，唔系今个 season 嘅中国， 此风不好多年前嘅， 11号先开卖噶，佢而家有啦。 芭比啊，话呢啲今年兴咩？大地色啊，呢啲后生仔啊，追逐潮流啊。 所以咧，啲衫真係唔好抌啊！我成日話唔好抌啊！隔幾十年之後咧，又興翻一次啊！呢十幾年前大地色，而家又話大地色，永遠都喺度啊！ 其實根本泥色或者土壤色，一改個名又話大地色， 即係題外話。 細個係話緋色添啊！呢啲叫做 咁又唔係 喎，係啊， 啲泥黃色啫，周遠喎。 即係題外話，有一個你講開話潮流呢一樣嘢咧，有一個潮流咧，我等緊佢翻嚟啊！ 係咩？ 男仔穿的 格仔褲， 不是格仔褲、 哦、 即是无论是大格或者细格， 你又留回很多在家啊？ 冇啊，就是那些很后悔。 那你做什么想他回来啫？你都没 有。因为喜欢好了。 是啊，即我觉得很型，小的时候呢好中意著格仔褲，即係覺得好型啊，好潮咁樣啊嘛。咁當然啦，就算而家以前留低咗，而家都著唔翻啦。 係啊， 因為以前24寸腰， 而家咧， 而家34寸腰，你點會著 格仔都冇咁礙眼啊？嗰啲間條衫咧，我真係唔敢著啊。 點解啊？ 舊時細個都好瘦啊嘛， 肥咯， 係 啊。 依家間條顯肥啊，呢樣嘢 細個間條唔顯肥咩？ 咩啊？ 細個間條唔顯肥？ 細個我瘦啊嘛。 哦，咁所以唔關個間條事啦，係你個人嘅本身啦。 咁一瘦唔翻。 你講到好似而家啲間條先顯肥。 依家係有問題噶啦，賴啲衫。 所以點解我正話講開個格仔褲？因為我早兩日咁就見到喺方，即係喺街見到有個都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咁啊著咗條格仔褲。哇！突然間覺得哇，你咁勾住嘅，而家著格仔褲嘅。但係同一時間咧，我泛起嗰種嘅懷舊情緒啊！啊，又係喎，以前我僆仔時代，我咪又成日咁樣著，不過而家冇著啫嘛，所以好想嗰個潮流翻翻嚟，等我又著翻。 咪你帶翻起咯，係啊，即係你著翻咯。 我知，但係如果我而家著先，跟住有啲人就話：阿叔，喂，做咩你著緊嘅？我拗 喎。唔係喎，但係調翻轉，如果你著得好睇咧，街上面都哦，著得幾好睇喎，唔通而家興即係今季今個 season 興咁樣，咁佢就揾你著㗎。 我都覺得會係嘅。 係啊，你就走喺尖端㗎啦。 係啊，但係可能嗰個。現實咧就係、是，哇！佢都著啊，我都係唔好著啦。 我對自己咁冇信心。 幫你睇下下一季嘅時裝雜誌啲格仔開始翻嚟啊。OK。 喂嗱，咁今日咧，我想講呢樣嘢咧，都有少少話可以係帶領潮流嘅，即係都可以咁講啦。我哋平時食嘢咧，都幾怕食到啲好。 帶陣味嘅嘢嘅。如果你之後仲要譬如可能去睇場戲咁樣，嗱呢個真人真事嚟嘅。我上個禮拜就去睇戲啦，就睇《永恆族》啊嘛。咁啊之前咧就有少少時間就喺街度可以食飯。咁我朋友就話啊，不如食韓燒啦咁樣。 哇！ 咁啱隔離就有一間咁樣，因為我又好中意食韓燒嘅。咁跟住我就唔好啦，你之後即係食到一陣味又要去睇戲，仲要即係隔離咁近嗰啲人咁，佢話係喎咁。咁其實咧食韓燒又係啦，打邊爐又係啦，都會有一陣味嘅。 不過咧，如果韓燒咧，佢一定有一個服務嘅。 笠住件衫。 第一咧，佢會嗱，你可以笠住件衫啦，呢個食緊嘅時候啦。但係佢離開嘅時候咧，佢有兩樣嘢噶嘛，一個有啲薄荷糖細細粒俾你可以清一清個口氣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有啲嘢俾你噴噶嘛。即係噴一噴件衫，可能係酒精嗰啲，等你撇一撇，係咁已都陣味冇咁強勁 啊。第六啊勁啊！五年前咧已經有嗰啲全身噴噶啦，即係你企喺嗰個 area 嗰度 喺上面噴落嚟 㗎嘛。唔係啊，佢全身有五個噴煙嘅孔咧，跟住就不斷噴，你就自己揼揼框走幾個圈咯。咁佢有啲指引嘅，就係話用國語講啦，我唔方便用國語啦，即係請轉一個圈，笑一笑，再向另一個方向轉一個圈。跟住現在你就清潔了啦，咁 燒燒嘅時候佢就兜口兜面咁樣 就噴埋嚟，順便清埋你啲口氣。但我想問佢可以 咁咪清潔啦， 清到幾多成嗰陣味先？ 咩啊？ 清到幾多成嗰陣味？ 好多成㗎，點解咧？大陸啲味再濃啲㗎嘛，即係你都食過嗰啲水煮魚啊，嗰啲咩烤羊肉啊。我記得去過一間咧，香港冇可以講，叫咩大漠啊，直情叫。即係食羊嗰啲酥味咧，係入骨嗰只酥味啊！食完之後咧，你小便嘅時候都 有陣味咁， 羊肉味。你諗下幾入血嗰一種。總之咧，佢就可能幫你清減到身體，我估七成嘅氣味啦。咁其實都已經好好噶啦，我覺得。不過香港某啲鋪頭都引入咗噶啦，係啊，唔係淨係內地嘅專利嚟。 感覺唔係幾好啊！好似嗰啲咧，災難片咧，即係受輻射污染之後，你要清洗個身體就先行過嘅。 係類似係咁樣噶啦，個部機。嗱，但係嗱，我自己覺得咧，有就梗係好啦，起碼可以去緊啲味。但係佢又不能夠完全去到。咁再者咧，衫褲鞋襪都好啊，你可以噴啊嘛，即係仲有味，你咪再噴咯。咁有啲嘢 handy 啲，直頭係一支可以擺喺手袋嗰啲咧。我之前都有，但係成日都唔記得帶出街嘅。咁啊噴啦。噴完之後咧，我覺得個頭髮先係個問題所在，尤其是我哋女仔咧，啲頭髮咁長咧，其實真係 trap 住曬啲味喺度噶，即係你一揈咧，哇，嗰陣味就不得了啦！即係，但係你又好難噴到個頭濕曬噶嘛。 頭髮少啲你，我都唔會吸到味，係啊，少啲 area。 你短頭髮啫，係啦。 戴帽得唔得啊？去食呢啲嘢嘅時候， 你唔會即係佢正話阿 Kitty 講係佢真係咁啱撞著，見到有就衝入去食，未必有一早有準備啊嘛。 所以咧，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有人咧就瘋傳一條片，咁呢條片咧就喺內地嗰度就拍低嘅俾人，咁佢哋食咩咧？一樣都係好大陣味啊！唔知道你有冇食過螺蛳粉？ 螺蛳粉有幾大陣味啊？ 唔係嗰啲罐頭湯嗰啲螺蛳粉。 從邊個螺蛳啊？ 係啦，即係內地咧一個好出名嘅食品嗱，佢咧其實點解咁大陣味咧？我自己就冇食過，但我聞過啦，因為都好濃烈嘅嗰陣味，有少少似嗰啲好多因為佢辣啦，咁好多香料喺度啦，咁有啲嗰陣味咧似係有啲筍嗰啲味咧，係啦，你有冇食過？ 似嘔吐物味嘅，如果你唔食嘅話，等於食榴蓮啦，榴蓮咧中意食嘅人覺得好香啦，唔中意。 味喎，呢只我未試過。 係佢嗰種酸縮嗰種味道咧， 係啦， 就係酸縮咯，同埋有少少嘔吐物嘅酸縮味。 唔係咁冇講到咁核突，佢可能係即係嚟自啲筍啊，嚟自一啲比較重口味啲嘅香料啦。 我食嘅，不過真係要用呢種味道去形容，就係我頭先我講嗰種味道啦。咁總之嗰陣味係久久未能消除 嗱，但係嗰個咧就未至於係又煲住又燒住，因為其實你食嗰個時間咧，相對其實係短嘅。如果你對比起打邊爐啊或者燒烤咁樣，你都係一碗你當米線咁樣喺度食啦。但係食完之後咧，無論你口啊，你个皮肤都好似散发住嗰阵味咁样噶嘛。咁呢条片咧就见到咧有人就喺一个食堂嗰度咧就食紧呢个重口味嘅螺蛳粉。咁啊两个人嚟啊，两个女仔嚟。 内地 系啦。咁佢哋点做法咧？就攞一啲透明嘅浴帽咧，去到笠住咗自己个头啊。系啦，即系透明嗰啲即系做 facial 嗰啲浴帽，系 遮晒，咁咪唔会惊嗰啲气味入咗头发度咯。 系啦，咁啊摆咗上网之后咧，咁啊有啲。 朋友初初就覺得我咁搞笑嘅，即係好似即係女工咁樣自己喺度即係食嘢。咁但係咧，大家都好稱讚呢個方法，就覺得學到嘢。佢係喎，尤其是啲女仔啲頭髮咧，好易吸味。你就咁一個咁普通嘅即係浴帽笠一笠住，咁你食嗰啲螺蛳粉嘅時候咧，就唔會吸到啦。 你幾時見到啲女性會戴呢種帽啊？即係除咗沖涼之外，就係嗰啲高科技啊，即係譬如製造晶片嗰啲工廠咧，啲人先會笠曬咁樣啊嘛，幾高科技。 或者啲生物科技 啊，係啊， 好嘢 係 嘛。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方法咧，我覺得都幾值得大家學習。 係你得唔得啊？ 你係笠住， 為咗食餐飯， 我覺得 OK 喎，因為嗱，佢嘅訪問到去揾翻個人出嚟，哇，點解你唔介意啊？咁多人嘅地方喺度笠住兩頂透明嘅浴帽咁。 如果同我哋食咧 ，O 唔 OK？ OK， 你咪當我哋屋企人咯。 我當你屋企人㗎啦。我平時成日唔化妝咁同你兩個食早餐，係咪先？ 你都冇你過我哋感受啊。 所以其實我哋 就係想你唔好食咁多啊。 我哋關係都好 close 啊。係啊， 即係呢個可以驗證到友情大測試嚟嘅。你試下啱啱約個女仔，個女仔咁樣喎，佢都當你係自己人， 係啊，自己人 嚟㗎，當你 friend 㗎啦，入咗信任圈㗎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子，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面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变更加等待，天花塌下犯再祝福打紧你， 敢有把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是张天赋的记忆面、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 ，Chucky 同 Kitty 同埋钟哥。嗱，呢排咧就好兴啫，套电视剧啦，由于游戏咧，咪、就系讲话玩翻好多以前细个嘅时候玩啲简单嘅游戏嘅。其中咧，我真系想讲咧，我谂翻起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如果去同学屋企嘅时候咧，大家都会中意玩呢一样嘢嘅，因为各自对于同学嘅屋企咧环境系唔熟悉噶嘛，咁所以咧通常都会萌生起一个，不如我哋玩卜哩哩嘅念头啦，咁、去到人哋屋企咧，你就会揾下到底有啲咩地方好哩啊，咁样啦。不外乎咧，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都系惯用嘅地点嚟嘅、我自己咧，通常咧就都系揾嗰啲窿啊，嗰啲捐下啦。 你识啲朋友真系大富大贵， 咩啊？ 屋企可以玩卜哩哩，我识嗰啲朋友入去家徒四壁。一眼見曬呢度去邊咁樣， 所以我嗰陣時係玩黑夜卜哩哩咯 嚇，即係點啊？ 即係夜晚熄曬燈咁就可以啦，係啦。 但係有啲危險啊，即係驚住撞親咁樣啦。 以前細個嘅時候有啲咩地方嗰啲咧，因為細粒啊嘛，衣櫃啊， 但係呢啲實俾人估到啦，第一下就揭開衣櫃啦。 你中因為我咧就唔夠膽匿喺櫃裏邊嘅，即係因為我屋企咧以前我阿媽我爸同我玩嘅時候咧都已經告戒過嗱，你唔好揾啲密封式嘅地方去匿啊，即係驚住有危險咁。 幽闭恐惧症啊！ 佢系惊住我会即系可能揾得内焗亲啊嗰啲咯，系啦，所以我就由细到大都唔拣一啲，譬如话柜啊嗰一类咁样嚟匿嘅，通常都系匿嗰啲真系好开扬嘅地方。 咁啊揾到失去咗匿嘅意义咯，已经。 开扬 又 点样匿咧？ 咁不如你做捉嗰个啦。 咁我事后都有谂过，其实我阿爸阿妈一方面为我设想之余咧，另一方面都系为自己设想嘅，因为容易啲揾到。 喂，我有一个提供，我细个嗱，通常就好似。中哥讲衣柜啦，跟住有啲 sofa 底啊，床下底啊咁样啦。咁我哋自己咧研究咗一个咧，就匿喺咧嗰个大家唔好学啊，即系细个好曳啊，就喺呢个窗帘后面啊，因为黑夜咧就全部熄晒灯噶嘛。咁嗰啲窗帘咧系长嗰啲窗帘嚟嘅， 即系冚到脚嘅， 系冚到脚嘅，系啦。跟住你就匿埋喺个窗帘后面， 冇用噶， 点解啊？ 最容易揾到噶， 系咯，我都觉得容易， 又系容易啊。 睇嗰啲侦探悬疑片咧，窗帘下边一定有对鞋伸咗出嚟。 除非你全部摆咗十对鞋喺度，捉到贴噶，咁样谂多呢一啲啦。嗱，我自己最深刻一次咧，就系我去到有一个朋友嘅屋企，学你话斋就真系好大富大贵嘅，即系屋企真系好大嘅。咁系我第一次咧，人生里边咧要同十几个小朋友一齐玩卜哩哩咧，系揾极都揾唔齐人嘅，直情系揾到惊啊！因为哇，点解揾咗咁耐都揾唔翻啲人出嚟嘅咧？一来对个环境陌生啦，二来咧。是你真的估不到他仲有什么地方可以匿嗱，那些最典型的梳化底啊、床下底啊、被入面啊，或者是衣柜里面啊，这些我们全部都找过了。结果呢我很印象深刻就是什么呢我们十通常是这样的嘛找到一个就两个人一起帮手找啦分头找啦跟着找到第三个就三个人帮手啦如此类推。我好记得呢当其时呢我想七八岁咁上下啦我那时是十二个人一起玩卜哩哩。其实咧系争两个揾唔到，咁我哋有十个人一齐揾，你谂下 系咪走咗啊？即系离开咗间， 翻屋企 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啊！ 我哋系有谂过呢一个可能性。我嗰阵时直情咧，我好记得自己系有少少不寒而栗嘅感觉，即系点会揾极都揾唔到嗰两个嘅咁样啦。 唔好意思，跳远少少先。 点啊？ 而家仲喺度噶嘛？ 而家仲喺度。 我以为一由嗰日开始咧， 就冇见咗啦。 又唔系咁样，咁于是乎咧，我哋就都聪明嘅，就走去揾啲大人啦。因为系一个大型嘅 BBQ 聚会嚟嘅，咁即系有爹哋妈咪，有加埋小朋友成家咁样啦，十几个 family。咁我哋就去揾啲大人。哎呀，弊啦弊啦，你个女唔见咗啊！咁样啦咁。咁我大人又好淡定喎，即係觉得哎冇嘢啊，唔紧要啊，由得佢，因为係阿屋主个女嚟嘅，即係佢应该都 feel 到可能个女係比较难搵啲，或者佢其实知道心里有数，係觉得个女有机会匿喺嗰啲地方。 我以为佢哋个家庭关系咁薄弱添。 是但啦，唔见咗算啦，咁又唔係咁样。咁佢好冷静，哎唔紧要唔紧要，你再搵下先啦咁。咁于是乎我哋呢真係搵咗个几钟头。 哇。 係啊，即係我未试过搵卜哩哩，玩卜个几钟都未搵到嗰两个人。而我亦都好佩服嗰两个人，竟然都仲咁有耐性唔出翻。 系咯， 系咯， 應該有時限㗎嘛。 咁應該有嘢做緊，可能兩個捉緊棋 啊。咁你一世都揾唔到，唔通我呢一世啊？ 嗱，你呢個推敲咧非常正路。嗯、我嗰陣時就冇諗過，到底點解嗰兩個人咁耐都唔見咗、嗯？因為咧，我哋已經真係搞盡腦汁，成間屋揾曬㗎啦。因為雖然佢間屋係有幾層嘅，但我哋規定咗淨係喺即係地面嗰層嗰度玩啊。咁我哋已經十個人，你諗下，分頭又揾唔到，一齊去再探索又揾唔到。咁已經係大叫曬、嗯，喂！你哋去咗邊啊？即係通常小朋友嘅心態都係咁樣啦，最快。 唔係你要同佢講玩完㗎，你要同佢講玩完㗎、 啊。 你唔講玩完，佢以為你識佢係 啊。 跟住崔儀彤就講得啱啦，卒之咧就有其中一啲小朋友就誒、哎、算啦，我哋唔揾啦，玩完啦，玩完啦。你而家出嚟都唔當輸㗎啦。咁、嗯、就喺嗰一刻、 嗯， 突然之間有兩個門，係兩個櫃門嚟嘅，兩個櫃門就咁砰一聲打開咗。嗯，我哋就见到嗰两个小朋友喺个柜里面。 嗯、 原来嗰个系咩柜呢？嗰个就系玩具柜、 嗯。 而原来咧，佢嗰个玩具柜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嗰个玩具柜好大嘅，直情系大到咧嗱。嗰阵时我哋七八岁啦，咁嗰两个小朋友都系大概七八岁咁上下啦嘅高度啦。佢系学你话斋，真系坐喺个玩具柜里面玩紧啊、 嗯！ 即系佢有其他嘢玩紧啊、哦，已经嗰两个人就系、是，所以就一路匿喺个柜里面，同埋嗰个柜入边咧系有灯嘅。我嗰陣時咁細個都係第一次見識到玩具櫃裏面，首先佢個櫃係好高身㗎啦，所以完全唔會有呢個壓迫嘅地感覺啦。第二就係佢用一啲好薄身嘅木做嘅，所以又唔會好焗嘅、嗯，所以就解釋到點解佢哋可以個其中喺裏邊。 咁大個櫃點解你哋唔揾咧？ 因为我哋唔知道嗰个柜原来开得嘅咯，因为佢大到成好似系，系 啊， 但佢都喺里面玩，应该会有声嘅喎。 冇，真系冇声。 唔系，我好少识啲二世祖咧玩嘅时候唔出声嘅。 系咯， 系啊，通常都喺度。 又唔焗嚟讲，咁应该都透声噶。 我哋就真系，哇！呢、這个系好深刻、好深刻嘅一个卜哩哩经验。 听你形容呢两个，好明显系富二代嚟噶啦。 系、嗯、啊， 系咯、 啊，富到不得了添啊，而且 富到不得了，应该都系嗰啲大摇大摆嗰啲死肥仔嗰啲咁样。 但系竟然我哋觉得哇！跟住咧，大家就有个套路啦，即系通常嗰个地方揾唔到咧，唔、嗯、知点解大家有个心态上就系下一次就可以去翻嗰个地方匿，但系显然、嗯、大家就会不停咁样去搜查嗰个地方啦，所以就成为咗一个唔可以匿埋嘅地方啦，咁样、 嗯。 喂，但系点解咁样讲咧？最近见到个报道咧就搞笑啦，原来咧、 嗯， 当你知有时咧，譬如啲劫匪啊或者系啲贼匪咧匿埋喺屋企咧，当警察要有搜查令去搜嘅时候咧，咁就会揾佢间屋啦。 嗯， 咁呢一个贼匪咧就用咗同一招、哦。 佢屋企咁大啊，都系 我就唔知佢屋企大唔大啦。但系佢屋企咧，起码咧就系有呢个柜，佢屋企有衣柜。咁而佢衣柜咧就挂满晒密密麻麻嘅衫啦。咁佢就竟然喺咧有人去搜查佢间屋嘅时候咧，佢就唔选择逃走、哦，即系可能觉得 走唔 到 啦， 走唔到咁。佢就匿埋咗喺自己屋企嘅衣柜、 嗯， 就好似咧啲小朋友平时玩卜哩哩咁啦，搵啲衫遮住自己。但系咧对脚咧显然系仲系突咗下低，咁佢就唔喐。咁佢就一路听住啲声，咁警察咧就一路搜一路搜，差唔多搜查到，又系好似有崔杰同我话斋，我哋走啦，搵唔到啦，咁样啦。跟住之后咧，突然之间有一个警察咧就灵机一触，不如我哋都搜埋啲柜啊，各样嘢啦咁。一打开个柜门，竟然见到两对两只脚就 企咗喺度， 企咗喺度咁样，一拨开啲衫，咁样就搵到嗰个嘅贼匪啦，就捉到佢啦、哦，就可以将佢绳之于法啦。咁 好王晶啲戏啲桥段啊， 系咯， 都 系我以为佢话我哋走啦，咁其实冇走到，等佢自己行出嚟嘅时候拉佢咁样又得， 系啦，即系呢一啲即系叫做生活上面嘅一啲小趣事啦。 200万卢布。Google 证实被罚款，但拒绝评论事件。Google 在俄罗斯面对的另外两宗同类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9号处理，让 Google 的代表有更多时间研究案情。另外，法院同日亦以拒绝删除被指违禁的信息为由，向 Telegram 罚款400万卢布。有俄羅斯國會議員早前透露，截至上月初 ，Google 仍未刪除超過2600條含有違禁信息的內容，大部分來自旗下影片平台 YouTube。 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1點，升114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4.44美元，卖出1825.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13.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4，人民币6.395，

希望用呢两个字令大家就算喺雨水当中一样可以见得到曙光，冷风中一样会遇见关心你嘅人，用温暖给予所有人希望。一堂混血 rapper Chamina 太阳。星期推介的作品，你知一堂混血女 rapper Chamina 太阳太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作为一个活动力祈祷师，他的绝招就是耍太极啊！ 你有没有什么绝招的呢？要炒热气氛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带回两个烂 gap 咩？ 都有的这样。 喂，讲一个来听 下。这里不讲啦。 你又是我的学员。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Alan 蔡嘉林的展翅故事。 掌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世界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 ，Kitty 同钟哥，请你嘉宾出场先。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啦。今日睇下市况先，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啊，北水咧流出恒指啦，咁啊，恒指要跌啊，跌106点啦，见到咧都连续两三个交易都系净流出，北水南下咁啊，流出咗啊15.3亿啊，其实都几夸张下咁啊。Kenny 究竟市况点分析咧？美股嗰方面咧又？继续破顶，咁港股界系咪继续都系呆呆滞滞咧？定还是今个礼拜有啲新嘅转机啊？交俾你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我谂咧就港股同美股方面咧，就嗰个关联度咧就越嚟越低啦。你睇翻美股啊，非常之好啦，但系港股方面咧就好似即系冇乜力咁啊，死下死下咁样啦。咁啊，最主要其实都睇翻就早两个礼拜都有讲啦，就其实第一就个100天平均线咧就即系压紧落嚟啦。咁啊，变咗阻力方面咧就都系相对嚟讲越嚟越大嘅。咁啊，第二就成交咯，头先都提到就系话成交都系比较少，同埋就系即系啲北水方面都流出啦。咁變咗冇乜新嘅流動性之下嘅話，就更加上升動力係比較弱咯。但係不過就覺得暫時佢又唔會大跌嘅，即係都係一啲陰啲陰啲咁嘅情況喺度咯。咁就都冇乜特別太大嘅方向感，都係偏遠反覆偏遠為主。 既然咧同外地好似啲關係有啲甩甩離離咁樣，唔緊要，揾啲關係搞翻埋佢，買佢哋啲嘢啊。嗱咁啊，睇領展咧有啲海外收購活動啊，買咗澳洲一啲嘅商場喎。咁呢啲係咪一個好嘅反應咧？咁同埋咧又睇到話，消費券咧啲效應出嚟咯，啲業績可能會幾好喎，係咪可以幫到領展呢一個股價咧？ 嗱，領展股價其實由低位咧都反彈翻，都即係逐步都上翻啲嘅，都係你睇到圖咧都係有啲改善喺度嘅。咁啊，今次呢個收購方面咧就當然對佢哋嗰個係我自己覺得嚇，對佢哋嗰個前景係正面嘅。咁雖然咧就唔係話對嗰個腰即係嗰個收益率方面咧就短期有太大嘅推動，但係咧就對嗰個係資產值嘅推動方面咧，我相信中長線嚟講係有正面嘅。因为今次如果收购呢个项目，大家有去过澳洲悉尼都知，都系一个几旺同埋几地标性嘅一个系即系商场啦。 系 咁基本上系人都识噶。如果你去即系当地嘅，咁同埋第二就系话咧，佢 都係出租率好高，就算而家疫症嘅時間嘅話咧，都係九成幾嘅出租率嘅。咁都係反映翻啲即係貴重啊，啲地標性嘅即係項目方面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價值喺度嘅。咁如果當嗰、那個譬如市道轉翻進一步轉翻好啊咁樣，咁其實佢個資產值就會上升。咁所以變咗你領展其實過往你睇到佢哋嘅強項咧，就唔係淨係一個要，即係 risk 就講一般嚟講啲人覺得啊收息為主啊。但係領展方面咧，其實佢強項就唔係淨係嗰個收息咁簡單，因為息率就其實講真又唔算最高嘅。但係佢嗰個過往嗰、那個 total return 咧，都係吸引，就因為咧佢有一個資產升值嗰個潛力，好似以前係做公屋商場為主嗰時咧，佢哋 AEI 又做得好好嘅，咁所以令到咧嗰個資產值嘅上升方面咧，就幅度遠遠係多過個息率咯。咁我諗今次去買啲澳洲嘅地標項目嘅話咧，都會帶嚟同等嘅效果喺度。咁而對個財務狀況又唔係太大嘅影響喎，佢個 gearing 都係由 20% 增加到 21.幾% 啫，咁所以又亦都唔會話影響到點樣派息嘅問題咯。咁、所以變咗今次我相信都係一個正面嘅收購嚟嘅。 哦，咁幾好啊嚇！有好多散户都攞下呢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啊，咁啊收下息咁樣穩穩陣陣最開心啦。係 啊，喂、呢兩日咧就天氣轉涼啦，咁、大家都會去打下邊爐咁樣啦。今日想同阿 Candy 咧睇下啲餐飲股啊，因為見到海底撈咧就話佢宣布年底之前咧就會刪咗300间嘅門店。咁見到其實佢嘅同業咧，呷哺呷哺咧，今年亦都宣布話關閉咧200间咧虧損嘅門店。咁到底係咪即係之前咧擴張得太快啦？ 定還是唔興打邊爐啦？依家內地方面唔打邊爐啦，食第二啲嘢啦。 喂，轉睇睇你其實都幾多港資咧，都陸續上翻去即係內地嗰度去擴充。咁啊，見到呢個大家樂啦、淡仔啦，都有即係上到去插旗咁樣。咁啊 ，Candy 喺呢個板塊裏邊，你有冇話睇好邊一啲嘅公司咧？你覺得那個前景會比較好啲咧？ 嗱，佢關閉店咧係啱嘅，因為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舊年咧就內地已經係即係下半年疫情係復甦噶啦嘛。咁其實咧，你睇翻咧就係當時譬如好似依、這個即係、外地佬啊，或者係沙煲沙煲嗰啲話咧，或者九毛九嘅話咧，佢哋都係好積極，尤其是嗰個係海底撈啊，好積極去拓展新嘅分店嘅。咁帶嚟一個問題啦，就即係可能嗰陣時過分樂觀地咧，就係諗住嗰個復甦嘅情況方面咧，可能係以為太快，咁所以變咗咧，佢就開一啲新嘅分店嘅，咁就會帶嚟咗個成本上升嘅問題，因為你睇到嗱，佢唔開新店咧，佢其實當時開新店咧又好似係啱嘅，因為你睇翻當時嘅數據咧。原本諗住疫情嘅話，一定會影響到嗰個係生意噶嘛。但係佢反過嚟咧，其實係平均每一個客嘅消費方面咧，係增加咗8% 到嘅。咁但係整體個銷售嘅話咧，其實係跌咗嘅。咁佢睇即係變咗啊！咁如果開新店嘅話咧，咪可以係即係 capture 得到咧嗰個係客嘅增長咯。咁所以當時開新店嘅話咧，係好借正路咁樣。但係與此同時，你睇到整體個大嘅銷售係跌咗嘅。咁所以變咗咧。你一開咗新店之後個成本上升，但係整體個銷售咧冇增加到嘅話咧，咁就會拖累咗下半年個業績啦。所以你見到點解咧海底撈又好啦，或者沙煲沙煲又好啦，其實之前升得好誇張噶嘛，我哋都喺節目講過好多次啦。但係咧到咗下半年嗰時嘅話咧跌得好金嘅，就因為反映翻咧就係嗰個成本上升同埋過分擴張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個業績走樣嘅問題，咁所以個股價就跌落嚟。咁好啦，而家佢咧就開始關閉一啲店嘅話咧，咁其實就正對應翻咧。對應翻之前咧個問題，所以咧市場睇呢個樣嘢咧係好嘅，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正常睇，你關閉店會唔會影響到嚟緊個銷售咧？咁你少咗店，一定係個生意額少咗噶嘛。但係你對應翻之前個問題咧，就原來係嗰成本上升嘅問題，佢就解決緊咯。 係，只不過係調整嗰個經營策略，即係未必係代表佢嗰個地位受到挑戰嘅。 咁又即係咁啊，唔會受挑戰住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翻譬如好似海底撈又好啦，沙煲沙煲好啦，其實都係內地方面咧啲比較係即係知名嘅品牌嘅食肆啦。咁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內地而家個趨勢都係啊都年輕嘅朋友方面咧，就無論飲飲食食嗰啲嘅話咧，都會係即係中意幫襯一啲係有品牌嘅連鎖店啊嘛。咁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係食正得到呢啲年輕人嘅高增長市場嘅。 咁啊，可以睇睇諗諗啦。咁啊，要諗嘅仲有星期三出業績啊，即係聽日出業績嘅騰訊啦。咁騰訊咧過往啊業績之前都會升一轉，但係今次咧冇乜起色喎、原因何在咧 ，Kenny？ 因為你今次梗係睇翻咩啦，即係分嗰個係政策方面啦。 就對佢哋嗰個impact 有幾大啦。咁所以變咗就一定係今次大家會審慎啲，一定會有影響嘅，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第一首先手遊上面啦，限制咗玩家嘅時間啦。第二咧就限制咗好多嗰啲彈出嚟嗰啲視頻咧，即係彈出嚟嗰啲廣告啊呢啲。咁就嗱呢啲係食糊噶嘛，即係騰訊除咗手遊之外嘅話咧，其實佢哋嗰個係網上廣告方面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收入來源啦。咁呢啲網上廣告唔單止係廣告費咁簡單噶嘛，佢彈咗出嚟之後咧，就會帶動咗個電商噶嘛。佢點解要彈出嚟咧？彈出嚟就叫你買 嘢啊， 買完嘢之後嘅話咧，就帶動嗰個電商嘅消費噶嘛。咁所以其實佢係有一連串嘅關係喺度嘅。咁你改變咗或者係影響佢哋個經營嘅策略嘅話咧，自然就會大家擔心咧，就會一連串嘅收入嘅影響都會喺度咯。 嗯，咁所以即係可能今次份業績咧就冇以往咁強勁啊。不過咧，有陣時咧，冇以往咁強勁咧，合乎預期或者喜出望外咧，股價會有機會 升 上去啊嚇。咁啊，即係當然啦，聽日再等 Kenny 再幫我哋分析一下關於騰訊啦，以至其他嘅個股咧，係咪啊？ 我最主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expectation 嘅問題啦，嗰、個。即係出嚟嘅業績方面咧，嗰、那個係就算差，亦可能股價都升，因為大家個 expectation 已經降低咗啦嘛。但係如果調翻轉啦， 以為更差， 嗰、那個預期係好鬼高嘅，咁但係點知出嚟嗰個情況雖然都係好嘅，但係冇預期咁，即係唔係話超越預期嘅話咧，可能股價都會趁勢獲利回吐啊嘛。所以嗰、那個預期好緊要，所以我哋要管理大家嘅預期咯。 期望管理係最重要， 所以大家要學我啊，係平常心啊， 都要管理阿媽嘅預期噶嘛。 係啊。真系啊 ，OK， 咁啊，今日咧同 Kenny 倾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听日再同你倾偈啊嘛， 唔该晒 Kenny， 拜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呢个优惠呢就请埋小白同埋芭比出嚟先。 好嘅。 因为呢个呢我又觉得好抵喎，又系唔使钱㗎喎。 咁就唔系请啦。 啊、真系请啊。 唔使请佢哋出嚟啊。 唔系我请啊，系有人请啊。嗱见到呢，不过呢个优惠未必好啱小白。 嗯、 因为佢又唔饮咖啡 嘅。 哦。佢、啊、我就系知道佢饮某一个牌子嘅咖啡呢、啊、就唔手震嘅啫。 佢真系好奇怪，唔知点解呢。我怀疑同嗰个咖啡豆本身嘅成分有关， 系咪因为嗰个咖啡冇咖啡因嘅、 而系嗰间嘅咖啡豆咧，佢系只系会用一个地方嘅咖啡豆咯，咁、 哦、 所以咪可能对我影响细， 体质咁样， 即系印尼苏门答腊咁， 因为 呢个印尼华侨饮翻印尼咖啡就 OK 啦。 我印尼嗰啲震得好犀利 嘅，系震得好犀利，反应大啊。 咁应该叫阿芭比诶，礼拜三介绍个中医你睇一睇啦。 系啦，打把脉， 调理下，调理下我哋 啦。要啊要啊要！ 中医本身都叫你啲人唔好饮咁咖啡，聚埋啲湿啊湿重啊，到时就系嘛。 但系咧，西医有啲。研究咧少少地，其實都 OK 嘅。 係啊，一日飲一杯，朝早飲杯齋啡，去一去水喎。 哇，係啊，醒一醒神都好啊。嗱，呢一個優惠咧就係講到有一間咧便利店啊，即係梗有一間喺阻緊嘅啦。佢就將會喺咧11月10日嘅朝頭早九點起，至到11月23日，一連14日咧就免費，一共咧送出7000杯嘅即磨咖啡。 咁咧手筆 係啊，點解會咁嘅咧？ 唔係話今日講完，聽日就截止啦。呢個咪幾長都成14日啦！ 你知道你介紹啲嘢好啦、 啊。正所謂優惠就係一閃即逝啊嘛，但係佢呢個優惠都幾長。係 咪間間都有㗎？ 嗱，聽埋我講先嚇，喺呢個推廣活動期間咧，每朝早九點正咧，其實你就要做一啲步驟嘅，即係唔係話行入去就請你飲咁熟㗎嘛？咁當然就梗係有啲嘢你要做啦。咁佢咧 急口令，急口令，急口令， 你玩啊呢個？睇你啲人未瞓醒啊嗱， 佢咧巨無霸嗰啲咁樣係咪？ 嗱，我相信 快餐店。 佢咧，因为其实系即系搞呢个活动咧，都系即系一个联成啦。咁佢咧就要你扫一个二维码，咁啊进入一个网站就睇一个 VR 嘅演奏会。咁、我谂好短嘅啫，好短嘅啫。 管弦乐嗰啲咁样啊， 都 几 多？咖啡未动嘅。 我成日都睇港台电视31演艺 盛 会 系嘛， 拉晒小提琴 orchestra 咁样啊。 跟住使唔使睇完之后就要答啲问题？ 就系、是、要回答一条简单嘅。 嘅選擇題， 真係要睇 嘅 喎。 好正啊，芭比先識答啊，啲音樂上嘅 選擇題啫。 雙簧管同單簧管有咩分別？除咗寫法方面， 選擇題好聽還是唔好聽先係第一個。 嗱，我就估下似，因為我睇佢張 poster 咧都幾 QQ 咁嘅，我估應該未必去到嗰啲即係要演奏級先識答嘅問題嚟嘅。咁你答完條問題咧，跟住就輸入你嗰個有效嘅香港又或者係澳門嘅手提電話號碼啦，就可以參加呢個活動噶啦。咁每個手提電話號碼咧，就可以最多獲得一張嘅免費券。咁派完就冇噶啦。 即係一日一張定還是係點樣㗎？ 定還是成個 係咯？我日日都玩，日日都聽佢嗰啲 orchestra， 我日日都攞佢個曲，然後日日我都飲得唔得咧？ 你咁喜愛啊？ 你可以自己上網試下啦。 佢話好玩喎，睇下佢會問個木桶底邊年做啊嘛。 你嗱幾好？你睇。因為一杯咖啡令到你即係開始 弱，係 藝術氣息都濃厚咗， 開始有興趣啦。木桶笛都攞埋出嚟啦。嗱，每一日咧投500個答中問題嘅人咧，就可以即係又成功遞交你頭先所講嗰啲個人資料咧，就可以即係免費獲得呢一個嘅咖啡換領券啦一張咁樣。咁亦都會即係喺你嗰個電話嗰度咧得到一個訊息，即係確認你就你可以去領獎啦。咁跟住你就攞住嗰張飛咧就可以去換嘅。咁嗰個换嘅日子亦都长嘅，即系喺12月7号之前你去换呢杯咖啡咧，咁就得噶啦。 呢个便利店咧，其实都几傻嘅。如果你礼拜一嘅时候咧买咖啡，佢系买一送一嘅嘛，即系知道你咧系啊，比较眼瞓少少咧。即系佢首先咧呢间便利店咧唔系间间都有得饮咖啡嘅，系啦，佢系有咖啡机嗰啲咧先有得饮咖啡嘅。咁佢礼拜一就会做一个买一送一嘅优惠咯，即系你譬如要杯 cappuccino 咁，佢送多一杯俾你。 咁幾好喎、 啊！即係先要 check 咗究竟邊間有，我先至可以去邊間攞呢個優惠。 即 係 同嗰啲軟雪糕一樣，唔係間間有咯。係 啦，係啦。不過係禮拜一係抵嘅，佢$14一杯喎。咁即係買一送一，即係$7 杯。係咯，你請杯同事飲都好啊。 係啊，係啦。嗱，你一定會問啦，話喂，咁阿 O 點解啊？你唔請下晨光啲同事飲下咖啡？ 又係喎、 啊，我哋個個都咁精神。 除此精神呢啲咧， 邊只你講得出喎？呢啲嘢你真係 精神呢啲咧，同抗體一樣冇話嚴多嘅，係咪先？ 咁點解啊？ 點解啊？因為佢係8:00先可以賣咖啡㗎、哦，我哋已經翻咗嚟電台啦。 咁點解放咗工唔請我哋飲杯咖啡啊？ 因為放咗工，你哋已經比以往更加精神啦，唔需要咖啡去提神，因為我哋已經中注滿咗滿滿嘅正能量 啦，冇人嫌多嘅。 係啦， 係啦，所以。你今日都可以，啊唔係喎，今日星期二喎， 下個禮拜 又要等多一個禮拜啦，等下個禮拜啦。不過你講得啱啊，佢咧嗰個便利店咧，佢好似係有兩款添啊咖啡，即係有一款咧就係係啦，有一款係美式咖啡咧，你可以自己斟嘅。我都記得我去過，即係就咁俾錢，跟住佢就俾只杯你，咁你就自己好似去斟嗰啲汽水咁樣去斟咯。咁另外有一個攤檔咧，就係佢嗰啲咩腸粉啊，係啊烏冬啊咁嗰啲就兩隻味嚟嘅，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需唔需要咖啡去睇提神咯， 系同埋听下音乐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55%。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9日系一年嘅第31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2日。1989年11月9号。轰动法国嘅毕加索名画盗窃案最终破获，经过当地警方连日追查，疑点集中喺毕加索孙女玛丽娜家中嘅警卫身上。由于当时佢关闭警报系统，并将家中5只狗亦关闭起嚟，而引起怀疑。警卫最后供认，佢喺另一名休班警卫嘅协助之下，喺犯案前一晚。将艺术品转移出去，然后第二日再报警。当地警方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土伦一个艺术品修复者家中，发现被盗的7幅毕加索油画，以及马蒂斯等名作家共12件作品，价值上亿法郎。11月9号出生的朋友，经常会面对巨大诱惑，容易不顾一切尽情享乐。而无法自拔，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会变得理性豁达，懂得反省及作出理性选择。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阻止物质对你的诱惑？

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好的，我问下钟哥同埋小白先，喺做嘢嘅方面咧，你哋会拣同一啲熟悉嘅人去组成团队啊？定系会觉得唔系，我中意同啲新嘅人去到即系擦出一啲新嘅火花。 嗯， 即系如果喺合作上面，你会点拣呢？ 两沟 点样两沟法？ 我都系两沟， 即系譬如你一个譬如拍嘢啊，喺个班底里边一定会有好多唔同嘅岗位噶嘛。 嗯， 有啲岗位咧就要揾熟悉嘅人。但系一定要预留某部分岗位，揾啲完全冇合作过。 咁边啲岗位你会拣啲合作过嘅咧？ 譬如话即系同切身成个制作有关嘅重要啲嘅，譬如摄影师啊、编剧啊，我就会中意用啲合作开嘅 mixing 嗰啲咯，系、咯，都系合作开，可能真系浮。如果唔系，你又要督住佢从头讲一次，你到底想点样去帮 叫做 系啦。 另外嗰啲咧就会拣啲，不如有啲新火花试下。因为如果全个班底都系旧嘅咧，可能就会有少少即系。理所當然地係咁樣做啊，咁就會有啲因循苟且。 咁但係你又怕唔怕一啲新嘅擦唔出火花咧？反而新不如舊喎、 啊。預咗先啦、 啊，預咗 預咗先啦、啊。咁所以你一定要預留有究竟有幾多嘅百分比係新，但係一定要係少咯，即係唔好話全部都係新。 嗯， 如果新嘅話咧，我自己會覺得雖然都係希望佢當然有火花啦。其次嘅就係我就即係 Kitty 覺得啱，好擔心佢擦唔出火花。 嗯、 所以咧，如果我可以選擇新嘅合作，即係工作嘅合作夥伴嘅時候咧，我點都會睇咗佢成個 profile 先，即係覺得真係 OK 喎。其實就算我唔需要擁佢嘅，佢自己都有好多 output 出嚟，而嗰啲 output 係可以撞到啲火花嘅、而唔係我純粹見到喂佢真係張白紙嚟嘅，任你畫嘅，咁啊死啦！咁、我都唔知點樣畫上去啦，因為我就咁喺度同佢講嘅時候，佢淨係吸收，佢冇嘢翻翻嚟啊嘛，咁、就好難喺工作上有火花。 但係好多時候你睇好多咧，荷里活巨人啊，佢哋都會話：，合作咗咁耐，我今次要試下啲全新嘅班底，就希望俾自己一啲衝擊咁樣。咁、可能又會睇下唔同階段嘅。 係，不過呢啲咧都係要即係撞出嚟嘅，即係未必話一定有新嘅人加入就一定係好，或者即係永遠同舊團隊咧就冇新意咁啦。咁不過咧都有一個嘅。效应咧就系解释呢件事嘅，就叫做鲶鱼效应。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古仔嘅，就话有一个挪威人咧，佢喺海上面咧就会捕获一啲沙甸鱼嘅。咁佢哋咧就会攞去卖啦。如果嗰啲鱼咧去到个码头嗰阵时候都仲系生勾勾嘅，咁当然嗰个价钱就会卖得好啲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因为原来沙甸鱼咧。佢哋係比較懶惰啲嘅，係啦，同埋咧唔中意運動啦，即係成日都喐都唔喐咁樣嘅。咁、你捉咗佢之後咧，佢好多時候嗰即係運送去翻碼頭嗰條路咧，佢就開始奄奄一息噶啦。即係就算未瓜都好啦，去即係去賣俾人嘅時候，都見到咦佢就嚟瓜噶咯。 我都覺得我呢一期有啲似沙甸魚。 咦咁啊， 好想喐。 唔怕，听埋落去咧，应该有救活你嘅方法嘅，系啦。嗱咁咧，但系发现咗其中一个渔民咧，佢咧嗰啲沙甸鱼咧就成日都系生勾勾咁样嘅， 即 系 卖 系啦，卖出去嘅价钱咧亦都特别好，咁啊赚得特别多啦。咁于是乎咧，其他嘅渔民咧又睇下佢嗰抽鱼到底有啲系啦，有啲咩咁特别啊？嗰啲沙甸鱼，咁原来佢嗰个鱼槽里边咧就放多咗一条鲶鱼落去，系啦。咁原来咧。鲶鱼放入去呢条鱼槽之后咧，因为嗰个环境好陌生啊，亦都有其他鱼喺度啦，咁啊周围喺度游，咁令到嗰啲沙甸鱼咧，亦都觉得咦有啲新嘢喺度，好惊咁样，跟住咧就会加速游动啦，亦都会紧张起上嚟啦，咁所以去到码头嘅时候咧，佢都仲系好似好活跃咁样样嘅，咁样咧沙甸鱼咧就会可以卖得高啲嘅价钱啦，而成个呢个嘅情况咧就叫做鲶鱼效应，咁所以咧用翻喺 呢一個即係人同人嘅合作之間咧，亦都係咁講嘅。即係譬如你平時係同一啲慣常合作嘅人一齊去到合作，即係喺一個環境裏邊咧，大家可能久而久之咧就會失去咗一啲新鮮感啊，或者會覺得冇咁多新嘅創意去創造出嚟啊。咁但係定期喺你個團隊加入一啲新血嘅話咧，就會有一個叫做創意多咗啦。 我好認同同埋好 buy 嘅，即係好買呢一個嘅方法嘅，即係要經常要放少少新嘢落去，有啲衝擊。 係啊，譬如好多嘅，譬如公司啦咁樣，佢哋成個團隊可能都已經合作做咗好多個 project 啦。咁縱然佢哋只不過可能平時處理都係一啲文書嘅，例如物流公司嘅，你發覺原來突然之間咧請咗個 part time。請個 part time 咧，原來佢係好有活力嘅，可能啱啱連畢業都未畢業嘅，例如一個學生咁樣，你發覺成間公司個感覺係唔同咗嘅。嗱，公司需要嘅 budget 去請一個新人，亦都唔係話好多，因為佢係 part time 啦。但係可能佢每逢一三五翻工嘅時候咧，佢就係呢三日可以為公司帶嚟一啲新嘅衝擊。啲衝擊咧，未必同業務有關嘅，佢係激活咗喺公司入邊嘅員工。佢令到員工覺得，咦，翻工我開心咗，多嘢講咗，而且大家個精神狀態好咗。咁其實變相嚟講咧，佢哋出嘅 output 即係佢哋嗰個工作效率咧。都一樣會好咗 嘅。其實呢個咧都有做過一個實驗嘅，咁就做一個旅遊業嘅 project 啦。咁佢咧就將一半嘅人咧就係本身係合作開嘅，咁另外一半嘅團隊咧就係新加入嚟嘅，咁佢一齊做好呢件事啦。咁喺個觀察裏邊咧就見到其實原本佢哋合作開嘅人咧嗰一對係真係氣氛會和諧啲嘅，可能叫做即係簡稱我哋大家已經有咗默契啦，即係唔係話 共同語言啊嘛？ 係啦，唔係話舊團隊就一定死氣沉沉，即係佢都有佢嘅优点嘅就系大家会好和谐啦，即系成件事可能会好 smooth 啦。咁但系咧新嗰班嘅团队咧，又真系会即系多啲叫做新嘅创意，系啦，佢哋嘅思维模式咧就会唔同啲。咁令到我都谂翻起，其实细个咧，譬如你读书嘅时候，老师都会叫你哋分组去做一啲功课噶嘛，佢都唔建议你哋每次都系个 partner 噶嘛，即系有时都要叫你 试下新嘅， 系啦，都要换下嘅。咁当然会有好嘅经验，有唔好嘅经验，即系下次咪唔同佢一齐咯。咁但系你就会有一啲新嘅概念，哦，原来呢个人系咁谂嘢噶，咁样，咁所以都有佢嗰个价值喺度 嘅。不过咧，你要谂一谂先啊，即系正话阿 Kitty 讲呢一个嘅套路里边咧，有三个单位啊，首先有沙甸鱼啦， 系啊， 有 鲶鱼啦， 同埋有放条鱼落去嗰个人啦，有三渔民啦，有三个单位。首先你要认清楚，究竟你系自己系边一个岗位先。如果你以为你自己系放条鱼落去嗰个渔民咧，可能你自己本身。都是那条鲶鱼来的。甚至乎你在一个大世界里面可能其实你只不过是那条沙甸鱼。所以你要想清楚究竟你是身处在一个什么身位里面先。 灿烂晨曦在拥抱，繁星。 间嚟到早上嘅8:49啊，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长青隧道汽车着火，咁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咧系全线封闭嘅，而家非常挤塞，龙尾咧喺青葵公路近丽景，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例如系荃湾路啦、清泉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刘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小朋友病咗怕食药，家长都会讲呢一句苦口良药。如果真系想药到病除，就唔可以怕苦噶啦。咁到底？苦口良药呢一句说话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没有得上有人，上瘾过亦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柴也变苦，苦柴已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血盆，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与失界，提示你愿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到病除拥有过的 这时光， 那些最终平淡似水味， 我活到几多岁， 最爱什么都会泪雨何以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共快乐。 有天灯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头先讲到苦口良药利于病，细细个嘅时候，我嘅屋企人都系咁样同我讲嘅。不过原来除咗中国人识得讲呢一句中文谚语之外，英文亦都可以有同样意思嘅英文谚语噶。英文里面，如果我哋要讲良药苦口利于病，我哋就可以话 Good medicine is bitter to the mouth。Good medicine is bitter to the mouth。字面咁样睇，好似都系中文直译。Good medicine is bitter to the mouth。正正咪就系呢一句良药苦口利于病咯。天气转凉，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良药苦口利于病都系老生常谈嘅说话，人人皆知。不过如果可以避免生病，唔使食药，咁就最好啦。 喂，今日咧想讲一个篮球事件啊，你都知道我中意打篮球， 系啊， 又会帮港台打下啦，又即系主持运动节目，又话咁多咸头，所以戴咗呢啲帽之后咧，咁就可以讲下呢、這个喂，即系呢个明星啦，姜涛咧就打篮球嘅时候又争执咁，之前有个网络短片啊疯传咗啦，咁啊头先都俾 Barbie 同埋 Kitty 睇过啦，咁不如你哋又描绘一下啦，同埋你哋睇完个感觉又系点样啦？ 我就系见到碌嚟碌去揿住碌嚟碌去咁样咯， 系啊，咁啊网民反应咧。一面倒咯，支持姜涛，因为咧嗰波首先二抢一啦，即系阿当 Barbie 系嗰个篮球员啦，咁你攞住个波啦，跟住有两个人咧 就嚟抢你个波啦。 喂，大佬你即系呢啲打街波嘅嘢，大家贵乎都系乜嘢啫？贵乎都系礼貌啫嘛，同埋你都知道啦，娱乐圈冲人最重要系咩咧？ 形象 系啦。同埋咧，唔系技巧，系面口啊嘛，系咪先？即系整多面口，我仲使拍广告。所以其实咧，我自己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打波咧，佢哋都好锡身嘅，佢哋好有礼貌 的，斯文打啦都系。 佢哋唔会好暴力噶，即系对于佢嚟讲咧，打波咧。即係健康波或者衛生波嘅啫，大家係咁以出身汗， 即係運動咁啫，聯誼 啊，即係打下卡啊，或者發下 IG story 啊，你千祈唔好咁認真。所以我都覺得有陣時咧打街波咧，香港嘅街頭籃球文化咧，其實咧都唔算好暴力噶啦，即係你對比周邊地區啦，以至美國啦咁樣，因為人哋美國嗰啲咧，即係用個膊頭咧成個人崩開你噶嘛，跟住好多時候都初側口角啊，繼而動武啦。咁但係香港的篮球场其实一般都比较和平少少嘅。咁当然啦，因为依家片中嘅主角就系姜涛啫。咁大家当然系话好多嘅焦点摆落去啦。不过你哋咧细个嘅时候都做过小女孩、小女生去为你嘅男生打气噶嘛？喺篮球做你嘅晴子小姐同埋彩子小姐，有冇见过篮球场上面有争执啊？ 实有啦， 实有啦，实 有啦。我细个直头跟我哥落嗰啲街场噶嘛，即 系 佢打篮球。咁当然我矮佢半个身，咁我就跟住佢尾嘅啫，都系。咁但系我都会见到佢哋嗰啲男仔咧，好多碰撞啊，同埋咧，即系你一落到嗰个球场嗰度咧，可能嗰个争胜心强啊，又或者真系有好多晴子小姐喺场边咧。佢不能够即系冇面啊， 系， 所以你会 有观众系咪先？ 系 啊，打都系演出嚟嘅。 平时自己一个射波好地地，当有观众跟住有对手嘅时候咧，变咗另外一个人。 系啊，真系。Barbie 有冇呢啲情况？见到篮球场上边 都有，不过我由于咧，我就唔系好识睇篮，即系唔系好识睇篮球，我就见到即系我有时都分唔到佢哋嗰啲搏撞搏咧系技巧嘅一种啊，定还是系争执嘅一种咧？ 系，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呢啲大家都系以和为贵啦。首先打篮球本为乐事，第二咧有啲 artist 朋友咧，其实打波咧佢哋真系谂住出身汗咯，即系头先 Kitty 都有讲话，哇阿姜涛就咁落去维园打波。哇，系啊，成日都系咁噶， 我好出奇啊！ 唔出奇，唔好， 我真系唔知道啊！ 嗱，我哋推演翻十几年前啦，其实余文乐同埋陈冠希当年即系最当红嘅偶像，佢都系维园打波噶咋？ 哦， 系啊，甚或乎咧，有啲 NBA 嘅球星啦，或者打过 NBA 嘅朋友咧，佢咧嚟到香港咧，佢都系落个街场嗰度献下技啊，同埋同你啲人切磋噶咋？正所谓呢啲咩叫？ 高手在民間，就係咁嘅意思咯。 咁不過最緊要就係唔好好似嗰條片咁樣，係 啊 係 啊， 即係、 啊啊 就是、整親就唔好嘛。 我係幫姜圖嘅嚇， 係、 啊、咯，即係大家打波本位落事，唔好殺氣，唔好喐手喐腳就最好啦嚇。係 啊,、嗯、啊，就嚟係到早上9:00啦，我哋先聽一節新聞，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长青隧道啊！由于有汽车着火，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对出。咁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行荃湾路、清泉路同埋赤烟北岸公路咧去翻机场方向啊！咁重复多次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系汽车着火啊，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丽景。咁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行荃湾路、清泉公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咧，去翻机场方向嘅。咁另外啦，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讲翻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咯。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都系近住狮隧入口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翻去星河名居啊，咁重复多次啦，唔系龙尾系排到去呈祥道啦，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分别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咁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就最好唔好行龙呈祥道来回啦，因为来回方向都受坏车影响，都系有车龙噶。咁另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塘码头。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顺利村公园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彩虹道对出。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哋需要热爱国家同香港嘅你，一齐去实现呢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9:08，美股再创新高，三大指数继续爆上去。讲紧边三大啊？当然唔少得咧。道指升104点，标普五百指数升4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点啊。但系个股方面咧，电动车制造商啊，特斯拉嘅行政总裁咧，马斯克啊，上个礼拜喺社交平台 Twitter 咧发起投票啊，询问咧网民应否啊出售手上面 10% 嘅 Tesla 股票啦，咁啊投票咧一共超过350万人参与，发现咧有超过一半人咧就支持佢沽售啊吓，咁啊令到咧股价急跌跌5%啊，无端端做一个咁嘅举措都够股价跌5%，所以咧真系啊新时代嘅投资方法咧，真系有一啲新嘅消息就会触动到股价嘅情报。港股表现点样啊？港股都靠稳少少 ，ADR 都有得升嘅。企鹅仔腾讯即前回稳去到465蚊，至于开市点样睇啊？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的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何家路 Carol， 名字背后目标明确，方向清晰，走过的道路留下印记，回头再望，你会记得几多呢？这个朝早同 Carol 继续倾下人生路上点样乐观面对遇到的困难。 我是 Carol 何家路，我是一个兼职模特儿。 之前咧就小白白元浩咧就俾阿 Carol 觉得都系运动型嘅 model 啊。好啦，咁如果小白真系觉得要我要入嚟做呢一个 model 界，即系占一个席位啦。Carol 有啲咩忠告，又或者小白有啲咩想问？你怎樣可以成為一個 model 呢？ 我覺得所有行業都是的，都真的一定要努力咯。 嗯， 啊，還有真的不要怕失敗。 那我真的 要問，努力，那我 model 努力什麼呢？ 是努力什麼 呢？首先你真的要知道自己是什麼類型先，咁如果 例如就講翻運動啦， 運動型，咁你知道自己係運動型嘅，咁你咪就要 keep 到個 body， 係啦，咁可能你就要揾一啲目標咧，即比較似自己嘅，咁我行呢個路線，咁因為其實人都係直接望落去個感覺係咩就係咩噶啦嘛，咁你咪向個方面發展咯，譬如你覺得自己好似梁朝偉嘅，咁咪係就 哇，你頂帽高到去月球喎、 啊！有啲乜嘢不足咧？咁你就自己去增加翻。 Carol 一嚟擺個 梁朝偉上戲咁樣， 點掂啊？ 梁榮忠，衝衝衝！ 遇到競爭，你會點樣處理？選擇逃避，還是裝備自己逆流而上？ 以前教阿 Carol 課堂嘅時候咧。咁你睇到阿 Carol 係完全係有啲唔同嘅，因為其他嘅同學們咧，真係唔係嗰個範疇裏邊嘅人。喺嗰個外形上啦，又或者佢哋對自己外在嘅要求係真係冇咁高嘅，係低啲嘅，即係唔係話貶義，係真係有個差距嘅。咁啊，見到佢入嚟嘅時候咧，係真係，這個行出嚟係有啲唔同嘅，係咪因為真係 model 係會係好著重外在嘅一啲嘅觀感咧？ 因为其实我有关过我受过训练试嘅，我都有上嗰啲模特儿嘅 课程咁样， 系有系啊，因为嘅当时有一年我系参加过一啲选美比赛，咁佢哋就会包埋呢啲咁嘅课程， 要你一定要学。 學係啊，即係咁你就跟啲即係有啲名嘅模特兒咁樣啦，咁樣跟就學啦。咁就會發現自己哇，原來真係個差距咁大。咁我嗰時都好勤力，其實我做咩都好勤力噶， 冇懷疑過。 係啊，嗰時我真係出盡全力去學。哇，點解人哋可以行到咁，我就行到隻蟹咁？跟住我就真係花好多時間自己 book studio 啊，跟住之後行，我係行到係真係。变咗一个习惯，所以我行路有少少唔同嘅， 系有啲唔同嘅， 系有啲唔同。 攞翻嚟小白出嚟做呢个板先啊！咁如果你而家 讲行路啊，我夹拐咁样嘅喎， 我就系话啦，但系小白呢个外形，其实你之前都讲过话可以运动型啊，咁其实你唔可以话局限一个 model 净系喺某一个界别噶嘛，可能佢一定要多元化，即系简单嚟讲叫可以揾多啲唔同嘅即系身材嘅渠道啊。咁譬如小白除咗运动型之外，佢仲可以點樣 令到自己再叫做優化啲，令到佢唔同嘅界別都可以生存到咧？ 優化啲啊？ 嗯。 入唔入到厨房啊？入唔到屋企啊？ 啊，即系譬如 运动咁样， 譬如烹饪啊， 系咯， 因为 宠物啊咁样， 嗯， 我个样似唔似爸爸？ 都得，都得， 佢真系一个爸爸嚟， 都得。其实真系冇乜所谓嘅。其实你话真系要睇下你想揾嗰类型嘅 model 系乜嘢咯。即系譬如你话啊，我想揾啲即系好似。爸爸即係好似你剛才講話爸爸咁樣嘅，咁、都可以㗎，係啊！即係我之前都有做過一啲即係廣告嗰啲咧，多數咗媽媽咧，成日扮媽媽㗎，係啊，冇所謂㗎，只要你有嗰個叫咩咧，你有嗰個特質喺嗰度，人哋睇到啊，咁你都可以去試啊。 好啦， 梁榮忠，衝衝衝！ 想成為一個 model 咧，最重要嘅元素咧，就係有自信。因为如果你冇自信嘅话咧，其实所有嘢都唔会做得成，更何况做 model。 其实而家睇到啊，即系你咁容易可以做到一个 model， 咁即系话好多人会做 model 啦。 其实而家好多人都话自己 model 噶， 系啦。咁喺成个市场上边，其实系个竞争系真系超大喎。而家系，因为你可能你自己攞部手机。你可能將自己我叫做 YouTuber， 你啲已經可以變成一個 model 噶啦。 其實係噶，而家 甚至 就會分就會係呢一度模糊咗咯。其實 咁，你覺得係因為人多咗個水準提高咗啊，還是因為人多咗變相反而成個水準拉低咗咧？因為個個都做得啦嘛。 我覺得拉低咗咯。我自己覺得拉低咗咯。所以我自己都如果。我又不会觉得自己是个 model， 但我做的工作是实质真的有是做过 model 嘛。 是的是的。 是 的。另外都是那句啦，如果现在去界定你现在自己你的身份，你会觉得自己。 哎呀好尴尬啊，这个真的完全完全界别不到啊，真的是因为我是有从事这些行业是 keep 住都有做过。 那 我究竟是不是呢，我又不养活到我自己。即是我自己就会成日都去想这件事。 咁系即系又养活唔到，咁究竟我应该系一个咩嘅身份咧？嗱，你又唔系一个全职 model， 即系等于我哋最初嘅时候讲，你又唔系一个全职嘅 model， 又唔系一个全职嘅演员。 系啊， 咁究竟你系一个乜嘢咧？但系你又唔可以话我一个兼职嘅演员， 全职嘅兼职得唔得？ 全职嘅兼职唔得，梗唔得啦。 咁但系你而家嘅喺你叫做啊？收入来源里边，你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兼职嘅收入咧？ 兼职嘅， 即系全部都系 part time 咪打紧？ 其实全部打 part time 噶，系啊。 咁所以正话阿小白讲嗰样啱，你一个全职嘅兼职。 我会界别自己，即系如果真系有人问我嘅话咧，我多数同人讲我 freelancer 咯，即系炒散咯。咁其实 model 都可以炒散噶，演员都系炒散嚟噶。 系啊。好，唔该晒 Carol 嘅。 OK， 梁荣忠，冲冲冲！ 拥有一个身份，俾到你乜嘢呢？一份职业，一份收入，还是系一种认同？梁荣忠，冲冲冲！希望何家路 Carol 喺逆流而上嘅人生道路上面跳得更高，走得更远。 One, two, three, four。 风采的紫傲，像有每次过 篮球世界，罚球射入会有一分，三分区内射入或者走篮会有两分，但是三分线外射入的话呢就会有三分。不过原来不是一开头创立篮球的时候已经沿用这个计分方法的了。篮球过百年的历史里面不断演变，这一项的运动在当初发明的时候每逢投篮原来已经有三分的了。不过在1895年就将投篮改为两分，罚球一分。成立现时的 NBA 之后，规则上也都不断改进。例如1954年首先引入了24秒进攻时间。但是我们成日所讲的其中一种远距离进攻方式三分波，原来又不是 NBA 发明的，而是上世纪20至50年代期间引领黑人篮球运动发展的先驱所创立的 ABL 联盟委员会去到球场所建的。之后他们选择了25英尺，即是7米62作为三分线。他们后来发现三分线的半圆在两边角落位置紧贴边线，根本没办法画出三分界。于是乎他们甚至乎将球场的宽度改进少少。因此后来更加延伸到去到边线附近三分线，由半圆改成平衡边线的垂直线。简单一点来讲，即是令到大家在两边的零度位置一样可以射入三分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叶太喺度。早晨啊，叶太。 早晨啊，林慧。 真系好啦，咁早嘅时分咧，我就听到有好消息要同我哋一齐分享。 是啊，我个外甥女 Edith 呢同埋佢老公 Lawrence 呢就喺11月6号呢就结咗婚啦。 嗯。 咁呢我喺呢度呢就祝佢哋新婚愉快啦，幸福甜蜜， 嗯， 永结同心，早生贵子。 哇。 咁以后就大家要相亲相爱啦，白头到老。咁、我就想点呢个莫文蔚介都俾佢哋听。 在你哋嘅心目中咧，都觉得啊，呢、這、一个咧外甥女嘅先生咧，都系好锡佢嘅，同埋好锡佢屋企人嘅咧。 系啊，佢啊 ，Lawrence 咧，我哋就俾佢100分，佢系好好嘅， 好好、啊，可唔可以虾佢咧？咁啊 ，Edith 可唔可以虾 Lawrence 咧？ 都唔会嘅，因为 Edith 咧由细到大咧都好乖，好善良噶。咁、我觉得 Edith 同 Lawrence 咧系好相对嘅。 嗯，咁啊，一世嘅时候咧、就漫漫长路可以一齐走啦。 系啊，系啊， 都将呢一个甜蜜啦，同埋呢一个幸福啦，透过大气电波啦，其实都分享咗俾我哋啊。咁所以我哋咧一齐祝福佢，希望佢哋咧新婚愉快。学你话斋咧，就系喺漫步人生路当中咧，可能好快又会多一个成员咧。 是啊，没错，多谢林慧。 好啦，多谢晒你叶太。 好，唔该晒。 拜拜。 拜拜。 摘满月带无名之间。缘分铸就的缘，有名字的眷恋，爱的观念，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爱的同心圆，请你靠近我指尖。 Wait 擦亮视野，爱的同心圆，让我逃进你之间。 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即刻揾阿畅出嚟先。早晨啊，畅， 早晨 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啊？ 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10啊，《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继续睇下呢啲中西嘅名画啦，咁啊。今日同埋下个星期连续两集呢都会集中讨论一个中国现代绘画艺术嘅先驱林风眠大师嘅。咁啊林风眠大师呢即係中国嘅画家啦，咁但係佢就一生致力融合呢个中西艺术嘅。咁啊佢认为呢画画就画画，就冇乜所谓派唔派别，就冇乜所谓中西方嘅。咁所以佢就今日就透过呢介绍佢四幅嘅画作，佢名作，咁就详细分析下佢点样将呢个中西方绘画嘅技艺啊融合为一齐，然之后再创出佢自己独特嘅 style 咁。 即系集国家之大成啦， 冇错啦。 系咁啊，睇啦， 冇错啦。咁啊，睇完画咧，咁啊睇医生啦，咁啊去到7:35今晚。 可唔可以唔好呢个听啊你？ 咁啊， 有少少牵强，我都谂住俾你过啦，讲唔过系啊， 唔系咯。 虽然我自己都好中意睇医生与你呢一个节目吓，系咪？ 睇完我哋睇完林峰面就睇阿梁海玲啊。 好啊。 主持的醫生與你，咁啊，今個星期咧一連幾集啊，同大家焦點討論一下呢個兔唇啊，咁啊兔唇呢個學名咧就叫做唇腭裂，咁啊俾個數字大家啦，原來根據呢個非正式統計啊，每1000名嘅新生嬰兒咧就有機會其中有一位咧就患上呢個兔唇噶啦，咁想知呢個成因係乜嘢咧？咁嗰啲。又點樣去避免個胎兒又患上呢個唇腭裂呢？咁各位孕婦進食嘅時候應該要留意啲乜嘢呢？咁今晚7:35記住留意醫生與你啊！ 如果有嗰、那個兔唇嗰啲，可能都要做翻啲小手術喎。可能之後即係長大之後啊咁啊，轉個角度，除咗醫生與你，仲有咩好節目啊？ 咁有個新節目啊！今晚9:30，走在運動的路上啊！咁訪問下好多現役同埋之前嘅香港運動員，今晚咧就有金句王李靖啊，咁大家記住咧，企翻中間，企翻去睇下有啲咩金句，分享佢人生啊。 系咁啊，飯係一啖啖食嘅，係 咯， 係啦。咁今日夜晚好多精彩嘅節目，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唔該曬阿昌，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如果内地同香港恢复有序通关，相信有需要设立熔断机制，但他认为不是当有一个确诊个案就立即叫停通关，可能当社区有源头不明个案，有社区传播信号才叫停。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建议可透过加密检测检视感染个案的工作地方有没有第一、第二代传播。深港跨境学童家长会主席黄青雄说，希望政府不要只照顾商人，也应该关顾学生的读书需要。如果明年2、3月可以恢复，让跨境学童来港，他们都会很高兴。欧洲部分国家的新冠疫情反弹，德国的7天感染率上升至 201.1， 是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有医护组织说，重症人数已经接近去年同期的第二波疫情高峰，若果疫情维持现有发展趋势，重症人数未来几星期可能倍增。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爱国者治港有咩好处？我哋唔理嗰个合作定系佢去批评我，最重要大家共同目的建设香港。 11月10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开头、中间、结尾。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睇书真系有好多乐趣，亦学到好多嘢。我讲过好多次啦，书一定要睇嘅，但系要拣啲有养分嘅书。乜嘢叫做有养分嘅书呢？你识分嘅，你唔会同我讲睇完一本八卦杂志之后，即刻精神晒，自信心都翻晒嚟噶嘛？一本好嘅书，我觉得系非常超值，因为用唔算太贵嘅价钱，已经可以拥有呢位作者一段宝贵嘅经历，甚至乎系佢嘅人生。每睇一本书，其实变相系丰富咗你自己咯。唔信你可以试下噶，尝试一个礼拜睇一本啦，或者最低限度一个月睇一本。一年过后，你已经睇咗12本啦。之后你再望翻自己，无论是思考角度或者人生态度，都会有所转变嘅。我有个朋友睇书嘅习惯好有趣，首先会睇开头几页，然后即刻跳到去睇结果。我问啦，点解你会咁得意呢？佢话睇开头结尾你就知道呢本书写得好唔好啦。开头要吸引到你，结局又要写得好。中意先睇中间，无谓浪费时间。啱啱我先讲完，一本书其实系可以反映到作者嘅一生。你点样睇呢本书，亦都反映咗你自己嘅人生。我朋友话啦，讲到咁复杂，即系点呢？一本书嘅开头就好似一个人嘅人生开始，人生嘅开始。个个都一样㗎啦，除非你相信你细个嘅时候阿妈同你讲你系喺石头爆出嚟，你先至会同其他人唔同嘅啫。至于每个人嘅结局，其实都系一样喎。所以你先睇开头，跟手睇结尾，咁可以睇到啲乜嘢呢？就系乜嘢都睇唔到囉。因为你错过咗人生最吸引嘅地方，就系经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同，出世我们没得选择，离开个个都一样，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就是在人生路上我们每一个不同的抉择。每一个不同的抉择亦都造就了每一个人独特的人生。现在随着自己年纪增长，经历多了，做过的选择多了，先造就到今日的我。不敢讲话可以看到天下，看到众生，起码可以睇到自己先。我觉得赢在起跑线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说话。起步快不等于中段仍然有力的。以为起步起得快，中段就赢晒。我哋被呢句说话蒙蔽咗，以为起步早就会有好结果。赢开头好多时会输收尾的。与其放咁多心神喺开头，不断担心自己嘅结尾，倒不如好好享受我哋嘅人生旅程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

嗱，昨日咧，你哋咪讲话烧粟米啊，会番薯啊，即系翻风嘅时候，我最想食嘅。跟住昨日讲完咧，夜晚我就一次过满足晒呢两个愿望。 我一定要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一件赤裸又真实嘅事，唔应该用你美化式嘅 approach 去讲。咁我今日咧开麦之前，咁啊同崔杰同讲啦，话喂，你琴日宵夜食好开心、啊，放晒喺 IG 嗰度，系咪先？哇，闪到要戴太阳眼镜咁啊！跟住佢话啊，其实都几好。幾好噶，跟住話哇，但係嗰個價錢要自己燒啊，我麻麻地啊。跟住你知唔知你第一句同我講咩啊？乜你個人咁爛噶咁樣？哇！你聽啊，普天下之間啊，我都算係勤力嗰一隻嚟噶啦。我一日做咁多嘢，我稍為燒嘢食，唔肯自己燒啫，竟然得到一個懶嘅稱號。 冷靜 啲，我心諗， 你嘅 日日我做咁多嘅分析，個個人就走過嚟，喂，你點睇啊？你點睇啊？乜乜食食啊？我懒，我边度懒啊？ 我收翻，你嘅勤力用咗喺其他地方，但你煮嘢食真系懒啊嘛。 系啊系啊， 我就话其实烧嘢食咧，真系要自己埋个火嗰度烧咧，先有嗰、那个即系兴致啊，有嗰个瘾啊。因为寻日咧，其实我哋坐喺嗰个位咧，都有啲客入嚟啦。咁嗰间餐厅咧，其实都喺呢个沙田市中心嘅，直头喺咁，所以咧都可以话系即系一个好方便嘅地方，你可以烧到嘢食啦。咁佢就系一间露天。嘅餐厅，咁其实佢有室内嘅，室内咧就继续食西餐。 望到喎，你烧嘢食 好近，好近啊，系啊，系啊。咁咧，佢室内嘅地方咧就可以食西餐，咁室外嘅地方咧就系好似个自己自助嘅形式啦，去到烧嘢食嘅。咁佢咧就唔系吉叉嗰只，佢系有一个炉，就会推过嚟你个台边，咁你就攞住个夹去到烧嗰啲餐啦。咁你就可以拣肉嘅餐又有，海鲜嘅餐又有。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再散雅一啲嘢，譬如我见佢有啲甜品啊咁样，咁佢都有嗰啲细只嗰啲乳猪咧，你可以成。只烧噶买嚟， 正 系啦，即系你喺嗰度买， 但系要自己烧， 要自己烧啊，唔系咁，系咁你都系拮住佢，摆喺个炉上面，得闲转下佢啫。咁我见到隔篱台，因为隔篱台咧都有成六七个人嘅，咁佢哋就叫咗一只猪嚟烧。咁我哋两个人就叫咗个餐啦，即系嗰啲肉餐都系有啲鸡扒啊、烧春鸡啊， 基本嘢啦 ，有啲菠萝啊、 肠仔啊。 啊，咁佢几贴心嘅，就都送几块嗰啲罗马生菜俾你包住啲肉去食嘅。 多谢晒， 系啊，唔系嗰个 多谢晒佢送几块罗马生菜， 好好啊，锦上添花。你听埋我讲先，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你可以远眺呢个城门河景，因为寻日嗰个。天气真系好适合烧嘢食，你喺户外有阵凉风吹过嚟咧，即 系 有钱都买唔到嗰种感觉。咁你一路烧住，咁啊火又暖暖地咁样，做咩啫？ 冇嘢，有钱都买唔到，因为你本身系俾咗钱。 你好天气，你买到咩？ 你 买到 俾咗钱，点会有钱都买唔到？ 你有钱系买到嗰个食物啫嘛，你买唔到嗰个天气同埋嗰个环境嗰个景致啊嘛。咁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啊，烧嘢食又要即系老远又抬啲。炭啊，去到好远嘅地方、啊、原来咧喺呢个市中心，即系沙田嘅市中心都可以去、 都玩到三四个钟、啊，可以俾你。 佢系可以入去计三个钟嘅，但其实我哋两个人即系冇乜嘢搞嚟讲咧，都系即系个零钟就已经食完噶啦。 你揾只乳猪仔， 系啦，除非你烧下乳猪仔咁样。同埋咧，我想讲佢火都几猛噶、 哦， 即系佢啲嘢食咧好快就熟噶啦，即系同你怼支叉落去慢慢烘咧系有啲唔同噶。系、 okay, 啦，咁所以都我觉得系一个。个几好嘅体验咯，大家睇下会唔会喺呢个凉凉地嘅天气啊，去烧下嘢食咧？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想同大家讲咧，都系适逢住呢一个季节同埋天气咧，我以前咧小时候会做嘅事情， 是是是， 但系咧而家就比较少咗啦，真系，因为咧我以前咧我外婆咧系参加咗一个咧嗰啲义工组织咧，系每一年咧去到呢啲凉凉地嘅季节咧，就会开始织啲冷颈巾仔噶啦，咁、 哦、 然后咧就织完啲领巾咧，就会去派去俾啲有需要嘅人啦、哦，即系可能系啲独居长者或者啲老人中心啊等等咧，就系送俾啲公公婆婆咁样、嗯，就系、是、一个送暖嘅行动啦。 你有冇织过冷颈巾？ 哋男朋友 冇 啊， 用机积噶嘛，你买部机翻嚟唔知一次个上晒啦。 咁嘅嘢嘅咩？ 揿下揿下拉下拉， 系啊，机积机嘛， 系啊， 积机都有噶，我真唔识。 你勾晒啲线落去， 系啊， 一捋就得咁系嘛？系咪嗰啲啊？ 要都要啲步骤嘅，但系气好多嘅件事。 咦，莫非你做过？ 唔系，我知道啲咁嘅嘢窿路啫。 黄忠有一代工添啦。 吓，即系帮你积啊？ 基本嘢啦，帮你积呢啲。 你哋咁熟行情嘅，估唔到喎。 嗰啲地毡都有得帮你勾噶嘛。 我细个收好多噶，系啊， 系啊， 吉 好多 order 定咩啊？你 肉 放手啊，可以 吉肉嘅嗰啲。 系系收好多 order 帮人积咯。 正所谓积积， 福积积，阿 O 就帮你积。 好，咁啊，讲翻呢个义工先。 系啊，嗱，因为点解咧？突然之间谂起咧，而家真系都必须要提下啲长者们啦，即系开始翻。虽然就好似过几日你会暖翻少少，但系都即系不妨咧，趁住呢个机会咧，都可以预备定一啲御寒嘅衣物啦。特别系朝头早大风咧，呢几日咧咪好大风嘅朝头早。咁如果去晨运嗰啲朋友咧，就最好即系补翻暖，就会安全啲、稳阵啲，亦都会健康啲，因为唔会冷亲啊嘛。 系啊，咁啊，即系织冷颈巾咧都易啲。有啲巧手咧，可以织到冷衫嗰啲。 系啊， 嗰啲就 之前奥运嗰个 系啊，跳水 系啊。 咪日日積夜積咯，佢即係積積積啊！ 真係好 sweet 喎， 好犀利啊！ 即係佢撐佢嘅隊友嘅時候喺度積冷衫， 係啊！佢仲要積啲有 pattern 嘅嘢，其實好難㗎。 同埋佢做慈善嗰個仲好 喎，人哋又靚仔又大隻， 又有才華， 又話呢又話路啊！我哋積又話喂你攞去出售啊！ 咁鬼靚仔， 你開鋪頭 分啲才華俾我啊！叫佢 你收我打係咪先啊？ 喂，唔係啊！其實咧，我想話咧，如果你真係諗住咧幫人代積咧，你知唔知我嗰陣時有行過啲冷嘅铺头咧，讲紧好几年前啦吓，而家应该 我相信仲贵咗一件代织嘅冷衫咧，分分钟真系拍得住一件名牌嘅上衣嘅价钱，系好劲， 几钱一件？ 四位数字 咯， 系啊，真系唔嘢少噶，成担心机啊嘛， 好做节目， 你又织过几件先？你自己计条数。 其实我唔识织噶，做咩讲到好似我真系识得織？ 你真系代织咁啊？ 一睇我呢啲就冇嗰啲功夫啦。是不是 我是曾经识过的 真的 跟住，但是我的人很没耐性呢我是织到一半跟住我就放弃了之后我就完全不记得了怎 么那半件怎么算呢 就劈了。 喂 ,Barbie, 你那些传统女校教那些家政要織 有啊有勾嘢有织嘢啊不过真的学我出去同话斋你真的要好嘥心机和时间坐在那里织晒成件咯。 是啊咁大家注意一下保暖啦。 是啊。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丰收快活人。